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二十公里；东沙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到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十七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630点，下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6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9，日元109.2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美元，卖出189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朝早的6:07，今天是2021年的6月8日星期二来的。希望各位听众都可以继续就加油努力啦。外面27度的气温，不过刚才回来的时间都见到好像比较上多云，又没有下雨的，不过就觉得多云，又不是很见到个太阳，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天氣嘅變化又完咗，即係又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嚇。咁但係今日咧，似乎整體上嚟講都係多雲，以及咧有幾陣嘅驟雨嘅。咁啊，早上嘅時候繼續咧都有白權喺直播室入邊先陪住各位聽眾啊嚇，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你哋好，我係白元豪。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特别喺自己工作嘅时候咧，都好似不断要去到跑咁样。 叫做 sales 嘅跑数，学生嘅跑成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工作嘅岗位，都系要不断去到跑追。但追咗咁耐，你有冇发觉自己嘅成绩系追到嘅咧？有冇追到预期嘅效果翻嚟嘅话咧？如果有嘅话咧，咁即系代表其实你追嘅方法系啱，甚至乎可以又谂下有啲咩方法更加啱，令你自己跑起上嚟嘅时候更加悭力，效果更加大。如果你跑咗好耐之后发觉喂，难听啲讲好似冇乜料到、啊，目标好似越嚟越远、啊，咁即系代表你用错方法。跑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就要停一停，收一收姜，望一望啊个方向有冇错咧？如果发现自己嘅方向都冇错嘅，会唔会系步伐唔够快？会唔会系唔够力？任何一位成功嘅人士都会同你讲，如果你想追到目标嘅话咧，自己一定要好拼搏去到追。如果只是原地踏步的话，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不进就真的是则退的了。其他人进步的时候，你只要跑慢一点，可能都已经被人迎头赶上了。所以如果你跑的时候，留意一下自己的方向，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原地踏步，留意一下自己会不会力浪在一些无谓的位置上面。是的话，及早纠正自己的路线，这样又可以追回其他人的了。即还是你跑一跑一下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哎呀，只喺部跑步机上面跑唔得，要落街跑。如果有呢个谂法嘅话，我就快啲落街跑啦。 谁在背后拼命地追赶着我吗？何时脚下每步路都有汗跌下？持续了十里，肾上腺分泌还在加，喘气吧。 机上 果你追目标，但系发觉自己喺个跑步机上嘅话，咁就要真系谂下计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曾经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他们问为什么你好像成日都没什么压力咁嘅？个人好似好放松，冇乜嘢烦到你嘅。呢一点呢，我係认同嘅。由细到大，读书又好，考试又好，甚至出到嚟做嘢都好啦，我嘅情绪同埋压力管理呢都算做得唔错㗎啦。可能係因为我懂得自己奖励自己啩。我记得读书嘅时候曾经听过一个中文科老师讲，话佢以前读书嘅时候同我哋一样都係好有压力嘅。但是通常呢，他都会在自己完成一段艰辛的课程之后，好好放自己一日假，或者看场戏，又或者是去间餐厅度饮杯咖啡，坐下休息下，等自己彻底放松。他说这个习惯一路下来都没有改变过，只是之后要达成的目标和奖励的方法不同了。那阵时我听到他这么说，我就开始效法他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太忙太累，就会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餐慰劳下自己。有阵时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情绪来袭的时候，我就会走去看一场戏，又或者索性睡觉睡到饱。因应不同的状况，我都会给自己不同的奖励。藉由一次次的自我奖励，缓和了终日绷紧的情绪，慢慢个人开始冇咁多烦恼，亦都冇咁容易受到外界嘅一啲事物所影响。正所谓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嘛，要懂得锡自己，先可以为自己重新注满力量噶嘛。不如就谂下，你今日想点样奖励你自己啊？ 写唇膏，又刷了眼睫毛，全心感觉为你引导，你又知不知道？我看似没有困扰，但却已不苦恼。哦哦，希望你为我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吧，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微妙，就算只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最爱躺躺躺在你胸膛，虽然我的身高有点娇小，抱着我刚刚就能听得到 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吧，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微妙，就算只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最爱躺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 最爱躺在你身旁。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啊，会唔会做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做得多，比咗曾俊荣咧吓，系都几好啊，系咪？好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喺屋企啊，当有机会咧可以整整自己屋企嘅空间嘅时候，都会想个感觉咧，嗱屋咧起咗就系咁大就系、是、咁大噶啦，但系都想嗰个空间感咧强化多好多、哦，望起上嚟咧阔好多，大好多。啊，都有啲方法噶、哦，咁啊可以咧就是、利用呢一个咧灯光同埋颜色咧，可以做一啲嘅配搭，咁啊令到屋企咧就可以感觉上大好多啦。无论是油漆定还是墙纸啦，如果针对住呢啲我哋成日都话叫做蜗居啊，其实我哋应该揀翻一啲咧就浅色嘅油漆或者颜色啦，例如咧就系纯白色啊、珍珠白色，又或者系一啲格调一啲嘅少少，譬如系浅灰嘅白色啊，呢啲咧都可以做到咧反射光线嘅效果。嗱，反射光线咧非常之重要噶，我哋可以藉住反射光线增加咗咧呢一个嘅空间感。好啦，至于地板嗰方面啦，而家都有唔少嘅户主咧，就中意用一啲嘅木纹砖嘅，咁大家咧就可以选择偏向一啲叫做橡木色啊砖嚟嘅，但系即系个颜色系用翻嗰次平时嗰啲叫做地砖咁，地板嗰啲颜色嘅木木地嘅。咁啊，砖咧都有好多好处嘅，咁啊亦都可以，譬如香港普遍嚟讲都系比较上热噶啦，砖咧个感觉上咧就凉快啲啦。咁如果用翻呢啲橡木色啊，又或者系浅啡色嘅话咧，咁亦都可以令到咧个感觉温暖啲，而且咧就唔会令到嗰个空间感咧就太过压迫噶。好似咧就系橡木色呢啲配搭住白色啊同埋灰白色嘅墙身嘅时候啦，整体嗰个感觉咧就会偏向咧，譬如系感觉哇，北欧风情多少少、啊。好啦，光线呢就非常非常之重要嘅。通常呢旧有嘅装修啦都鍾意用啲嘅黄光嘅。咁但係如果偏向呢就係浅白色嘅墙身，以及呢就偏向浅啡色嘅地板嘅话呢，就会建议可能大家用返一啲白光灯呢，比较上呢就係理想啦。不过呢都有人鍾意呢就係两隻光呢就捞埋一齐嘅。呢、這个就真係好视乎你自己个人喜好啦。黄光的好处呢就是它的穿透性比较强，它呢就不需要很明亮，也都可以照到呢就很远的地方，因为呢有颜色嘛，令到你觉得咦，一见到颜色的时候呢就代表感觉已经知道是有光线达到了。但是白光呢就给人一种精神呢，哇，光猛的力量的，整个的空间感觉呢都会比较上呢就是清新。因为我哋成日都话蜗居啦，未必咧就有好多嘅窗户可以俾我哋咧就用到啲自然光啦，就透过窗口咧就射入屋企嘅。咁所以如果用到呢啲白光灯咧，其实系另外一个透过光线去改善空间嘅感觉方法嚟噶噃。啊，你屋企咧用紧啲乜嘢颜色嘅灯咧？会唔会觉得屋企嘅灯咧，其实都好似用得耐咗，感觉咧就好似习惯咗啦。人咧对光线其实非常之敏感嘅。如果你用呢啲黄色嘅光线用耐咗嘅时候，不妨咧可以转一转白色嘅光，白光。咁你发觉屋企咧有一个焕然一新嘅感觉噶。嗱，几个方法啦。第一就系头先所提及过嘅。墙身用翻一啲就浅少少嘅颜色，另外咧就地板方面咧就用一啲浅啡色嘅，其后咧亦都可以配合翻光线。光线咧头先嗱讲过黄色、白色，其实都有少少咧就系带蓝蓝地色嘅，例如灯胆，佢射出嚟咧都系白光，咁但系咧就加咗啲蓝光喺侧边外围射出嚟嘅。呢、这个效果亦都俾人哋一种咧多咗少少气氛，可能有啲会觉得喂好似高贵啲嘅感觉噶噃。几种嘅光线咧，咁啊都系如果用白色加蓝色嘅话咧，都系一样俾人哋感觉得到咧就系精神啲嘅。 好啦，咁如果你话喂睡房咯，咁啊用一啲开放式嘅设计啦，或者用黑色框嘅玻璃门做一啲睡房嘅门嘅话咧，都可以将呢一个客厅嘅分隔，特别咧就系用一啲譬如系。叫做打通咗房间同埋客厅嘅，用翻呢一类型嘅玻璃门去到间翻开嘅话咧，咁啊就唔会丧失咗呢个空间感，亦都咧就可以保持住咧房间嗰个私隐度。有啲人咧就都中意用啊矮柜啊，将一个咧就打通咗嘅客厅同埋呢一个嘅房啦，就用呢个矮柜咧就分翻开嘅。矮柜上面亦都可以咧就放下嘢。咁啊，放一啲譬如盆栽啊，有啲人中意有格调嘅，放副棋喺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分翻开两个唔同嘅工作空间。嗱，我自己而家屋企咧就冇话打通咗房同埋客厅嘅，或者冇打通呢一个嘅厨房嘅。咁但系咧，我自己以前咧都试过咧就屋企啊，用一啲柜啦、矮柜咧就分隔开咧就系睡房同埋客厅。我觉得个感觉咧效果其实都几好嘅。而且呢个空间感啊，可以咧就去到好大啦，又唔会咧就系感觉上咧就系逼逼结结，同埋咧当你翻翻睡房嘅时候，又有睡房嗰个感觉，再加埋啲地毡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同客厅嗰个地砖咧就做咗一个强烈嘅对比。入到房间嘅时候咧，咁你个感觉咧就哇真系入咗房啦，入咗房咧咁你就可以个人咧休息个感觉咧就会强好多啦。咁所以咧，一啲好嘅装修方法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啊快快手，可以精精神神咁样就瞓翻一觉好噶啦。如果间屋唔舒服嘅，成日都唔中意翻屋企，咁啊弊家伙啦。间屋咧就舒舒服服，放工翻屋企就可以唞下啦。 终于都不回来，终于好走告别人爱。终于哭泣，不需要被怪，最是场意外。讲好的不回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撞在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高铁痴恋于你，撕死空空的我。难道我默默离开，不悲不哀，临别一刻不作假。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庆祝，天空宽广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哭，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再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更爱。 会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啊，吓出边系27度嘅气温嘅，咁啊听埋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有八段路陪住你啊！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警方过去三日分别接获三名市民报案，表示在网上租游艇时怀疑被骗。警方话事主在一个社交媒体见到提供游艇出租服务的贴文，其后透过电子付款平台分别支付6000至15000元不等的订金后，对方失去联络。初步调查显示，骗徒使用同一社交媒体账户和收款账户，相信是同一诈骗集团。有关账户大概是一个月前开始运作，贴文以豪华设备、水上电单车和到会美食作招来。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外交部发新闻稿，驻香港总领事将有调动。戴伟新将会在今年7月就任英国驻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领事，接替已经从外交事务退休的何恩德。新闻稿说，戴伟新在1985年加入英国外交部，曾经派驻中国北京、广州和上海，以及立陶宛和澳洲。最近的海外任命是英国驻泰国大使。戴伟新说，他在80年代末在北京展开驻外职业生涯，其后亦都两度派驻中国，今次回到香港并担任总领事一职，感觉非常熟悉。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被扣押的昂山素姬，他所涉及的首批刑事案预计下个月底审结。代表律师说，75岁的昂山素姬目前被扣押在一处秘密地点，星期一出庭应讯，健康状况良好，案件将会逢星期一和星期二审理。控方要在今个月28号前完成陈词，辩方的陈词期限是下个月26号。挪威警方表示，今年较早时在西南海岸发现的尸体证实属于在英吉利海峡死亡并失踪的15个月大蓝鹰。这位名叫阿婷的伊朗蓝鹰去年10月同家人坐船试图由法国前往英国，期间船只在英吉利海峡沉没，阿婷和四名家人丧生。两名挪威警员今年元旦在西南部海岸发现一具蓝鹰尸体，经过 DNA 分析证实就是阿婷，遗体将会运返伊朗下葬。每年都会有数以千计来自中东的难民透过走私和人口贩运集团试图前往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阿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上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1%啊，嚟到朝早嘅6:35，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阿林慧 Barbie 喺边度？ 喺度啊，白元浩。 你好啊，点啊？嗱，翻工之前咧，同我哋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啦，点啊？而家 喂，我想讲呢，因为我头先呢其实已经喺个街道啦，咁我而家又入返室内，我喺一个距离好近好近嘅地方嘅啫。 係咩？ 係啊。咁所以呢，其实我想讲呢，新界地区呢今朝早係阴天啫，但係未落出雨。但係正话呢，一出隧道呢，哇不得了啦，真係。就开始呢有啲即係比较密嘅毛毛细雨啦。 喔、哦、梅雨喎、啊、即係呢个好似。 系啊，淋淋都湿人咧，其实又未必话去到好湿嘅，但系见到街上嘅人咧都系担住遮嘅居多咯。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芭比都提大家出边咧都有可能有啲雨粉啊吓，留意住啦。 系啊，冇错啦。喂，嗱，今朝咧同你讲下咧夏天一个好实用嘅话题啦。 吓、 啊，我想问咧，你而家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即刻开冷气噶？ 有阵时候我翻屋企嘅时候，发觉已经开紧冷气。唔使我揿掣， 因为咧，我想咧，我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其实成日都好渴望咧个冷气已经系开着咗咧，咁我就唔使经历嗰个咧要等佢慢慢凉嗰个感觉啊！ 哎，你真系傻猪啊！你可以校时间制噶嘛？例如你知道自己下昼5点翻屋企嘅，你咪 set 佢4:30嘅时候自己着咗佢咯。 嘿、hey, ，你都即系我，你估我唔想咩？但系个问题系咧，你知啦，我放咗工，我唔系翻自己屋企噶嘛。 啊，系、哦， 我不能够教人哋屋企个时间仔啦。咁虽然都系我妈咪啫，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发觉最近夏天嘅时候咧，我真系翻到屋企咧，非常非常渴望咧，嗰个冷气房咧已经系等紧自己啦。 嗯， 就算咧你即刻开着个冷气咧，你都需要等一段时间啦。一来你要等间房凉啦， 嗯， 二来就算间房本身凉，你又要等自己嘅体温下降。你知啦，好多时嗱，你应该都好明啦。你行完山啊，或者你做完运动咧，其实个身体个温度系特别热噶嘛。 嗯， 真系热血沸腾咧。即系一来咧，尤其是而家啲太阳晒住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晒住个头壳顶咧，系真系会令到个人咧，即系容易啲咧，好似觉得头晕啊、头痛啊咁样。即系嗰个暑气好强。 系啊，系辛苦噶。个太阳真系好猛啊！而家夏天好毒啊。 系啊，咁跟住咧，你又谂咯，翻到屋企啊，到底个冷气应该系尽快咁样令到佢开得越大风越好啊，定系还是教得佢越低温度越好咧？咁跟住你又谂啦，啊，如果你咁样两样都教齐咧，又好似好嘥电，得唔得嘅咧？咁即系你知啦，我哋呢啲好多嘢谂噶嘛。咁跟住咧，我咧早几日咧，真系咁啱先啫，睇到一个日本嗰啲咧节目咧，教人哋点样可以悭电得嚟咧，又可以令个冷气快啲凉。 哎，我知系咪开冷气又唔使开到好冻，咁啊，但系就加把风扇咧。 嗱，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咧嗱，你头先啱啱讲嗰个开咗冷气，然之后再加把风扇咧，其实我之前都有试过嘅。咁但系好啦，到底你话教得唔系好凉，系为之点样唔凉咧？嗱，好多人就会谂啦，而家咧咪好多时啲公司嘅限制环保温度咧系去到25度嘅， 系啊。 咁有好多人咧见到嗰啲冷气机咧写住25咧，就觉得哇唔系嘛，25度，咁有时分分钟咪好似仲。 其实呢我又想讲日本嗰啲冷气呢係 set 28度。 係呀、啊、你讲得啱啦。所以呢我睇嗰个节目呢真係教人呢教28度囉。 係呀、啊、我 头先都讲而家室外气温几多度啊， 而家27囉。 咁咪就係囉，咁你开个冷气你开28喎。 把鬼呀、啊、真係。 咁跟住我就諗啦，得唔得㗎咁样啦。喂，但我想讲啦，我睇完嗰个节目之后呢，我又觉得可以试下喎、 啊。 因为呢嗰、那个真係一个专系研究冷气同埋恒温嘅师傅就讲啦，嗱，佢真係根据咗本身个室内温度，未开冷气之前呢，佢大概系去到36度咁上下嘅。 哇，咁热啊。 佢嘅嗰間房本身未開冷氣之前係36度咁上下啦。咁然之後咧，人嘅體温大概係即係如果曬完嘅人或者跑步完嘅人咧，就高過正常體温啦，即係可能高過37度咁樣啦。咁都係 around 36、37咁樣啦，我哋當。咁跟住咧，佢用咗大概兩分鐘嘅實測，佢真係個冷氣照開28度。咁但系咧，佢就将嗰个风量，即系你可以调校个风量噶嘛，即系微风，然之后可能系中速嘅风度，然之后就最强咁样啦。佢就将个风速咧校到最高。 吓， 即系其实咧，你当系一个 即 系 温度就唔使好，温度唔使好冻，但系个风力就好强。 系啦，咁你当系一个好焗嘅空间啦，当其时，然之后就教到好大风，咁即系好似开咗把风扇，但冇开冷气咁啦，一开头。 嗯。 佢话咧，警员咧测试完之后咧，发觉两分钟之后咧，人嘅体温同埋嗰个室内嘅室温咧，系可以咧降到有6度咁多咯。 哦，即系去到30度咯，已经。 是啊，跟住呢佢其实是有一个嘅嗰、那个叫理论啊。佢话呢因为如果你一下子呢其实反而吹个冷气嘅话呢你嗰、那个自己嘅体温呢调节得冇咁快呢就好容易中暑。即係你突然之间好热好晒然后去到一个好凉好冻嘅地方如果再加埋强风系咁吹住你呢咁你就会更加容易中暑啦。咁但系呢反而如果呢当身体流汗嘅时候呢吹热风呢个身体咧就会因为觉得需要冷却咧就出汗，咁然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就会即系可能导致你个身体会继续咁样系咁流汗系咁流汗啦。咁、但系当你个风速较得快嘅时候咧，咁你嗰个气流一来就强啦，二来就因为佢吹住你啦，你唔系一个好焗嘅密闭空间啦。 嗯， 咁你就反而令到个体温咧可以慢慢下降，咁就会容易啲咧令到你自己身体避免中暑啦，即系冇咁容易头痛啊，或者好似我哋成日讲咧，咪话一热然之后一冻咪好容易涉吞嘅。 系啊系啊， 咁你就可以避免咗呢个问题啦。 哦，听落都系有啲科学原理喺度、啊。 系啊，不过咧，我硬系觉得咧，呢个方法咧都系好似好热咁样，所以咧，我虽然睇完个节目，佢系咁样教啦。嗱，其实我觉得佢嘅理论咧喺悭电方面咧系毋庸置疑嘅，因为你开到咁热，咁其实咧就唔系好需要用佢啲雪种啊各样嘢啦。咁变相应该咧就唔需要用好多电嘅，即系等于开咗把强力风扇啫嘛，因为佢嘅电就系因为开大个风速咁。 系啦，所以我其实头先都有少少喺度谂咧，咁我买一把好劲嘅风扇，然后系咁吹。其实都有机会咧，可以令到个室温凉嘅，又或者系风扇，跟住咪而家咪有啲凉风机嘅，即系唔系冷气，可能摆啲雪摆嗰啲冰喺个或者摆啲水喺嗰个出风口嗰度，跟住佢吹啲风出嚟咧，都系微凉嘅，就唔系话冷气嗰啲冻嘅。咁可能 這個呢个咧，好似咧人哋嗰啲咧冇冷气嘅地方咧，然之后即系摆盆冰喺个风扇前面咧， 冇错。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原理都可能会做到刚才你说的实验的效果、哦、 我想都是的不过、他这个实验呢、就是叫做在悭电方面还有在那个、室温和体温下降的速度方面同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较低个冷气然后是这样吹那个时间上是有对比即他就声称说这个实验是令到人体降温的速度比较快的、 嗯、 但是呢我自己呢就硬是觉得呢如果要开到这么热的话呢就不如不要开了因为真的好像很热这样回去 现在都27度他开28度 是啊那个心理作用上面觉得没什么用我成日都觉得呢即是小小开始听呢就是说心静自然凉如果我心态上本身都觉得间房系唔凉咧，我都好难说服自己呢个方法。 系啊，香港人咧都系俾冷气养大嘅，咁我哋一去到其他地方咧，譬如日本咁样，我去日本我都会问啲日本人，其实你哋热唔热噶咁样，我真系有问嘅，咁佢哋又真系同我讲，其实唔热，系啊。 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啦即正如他们来到香港会觉得香港的冷气这么冷的。大家文化不一样不过这个都是一个好方法来的可以大家试一试一下。 是啊。 好麻烦晒 Barbie, 我们转头见。 好啦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啊，出边系27度啦，可能你个冷气如果真系跟翻头先嘅方法，可以28度嘅话咧，熄咗噶啦。 喂，之前咧睇过一啲嘅记录咧，就话世界上最高嘅狗咧系咩咧？一种叫做大丹狗，好高嘅，真系非常非常之高啊！吓，大丹狗咧，一般如果雄性嘅话咧就系54 kg 去到90 kg 嘅，雌性咧就45 to 59 kg 啦。啊，比一啲大型狗嚟讲咧，佢简直可以叫做巨型犬啊！企起上嚟嘅时候咧，都基本上是肯定高过我噶啦，而且我曾经咧都喺可能隔离台，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嘅英文台试过，可能有一次就访问一啲养大丹狗嘅叫狗主啦，咁我喺大堂嗰度见到，哇，好大只狗喎，咁嗰阵时点解，哇，点解咁大只狗都喺 lobby 嘅咧？咁啊，行过去咧就谂住同只狗又 say 个 hi 啦，个主人咧就即刻吩咐我啦，佢话你行过嚟咧冇问题嘅，但系你一定咧。要同只狗倾咗偈先 ，say 咗 hello， 讲咗介绍下自己啊，倾咗一阵偈，你先可以接触佢嘅，因为呢只狗咧就系好叻嘅咁样。咁佢咁大只狗，就大只过我，佢个头又大过我个头，咁我梗系惊啦。听完个主人咁讲，我梗系自我介绍啦，系咪？介绍完一轮啦，啊，同佢倾完偈啦，差唔多用咗5分几钟，先至可以摸一摸啊佢嘅身体。嗰只狗真系非常非常之大啊！不过咧，原来大丹狗咧同埋其他狗佢哋嗰个叫做年龄咧啊，原来不一样嘅个计法啊吓！有啲人又话咩狗嘅1岁啊等于我哋嘅7岁，系唔系咁计嘅咧？啊，根据统计，小型犬只比大型犬只系更加长寿嘅，近40% 嘅小型犬能够咧就活到大概10几年嘅时间，但系只有13% 嘅巨型犬咧能够系生存咁耐嘅啫。大丹狗啊咁大只啦，但系嚟一般嘅大丹狗啊，佢哋只能够活到7岁以上。照顾好嘅话咧，佢哋顶笼啊都系去到10岁嘅啫。不过世界上最高嘅大丹狗啊吓，宙斯啊，就因为太大只啦，所以自然死嘅年纪又更加细。大丹狗啊，因为器官骨架各样嘢都非常之大，心血管亦都较一般体型嘅狗狗亦都嚟得脆弱噶，可能放大咗啦。越大的大丹狗就越容易有心脏病和髋关节的问题。其实不同的狗隻它们也有不同的寿命，例如是腊肠狗就可能14 to 17岁，以人的年岁去计算。不过都算是其中一种就最长寿的。还有什么东西都算是长寿的呢？例如就是玉室爹利、边境牧羊犬、或者就是比熊都可以去到就是15岁的。如果咧就年纪比较上早死嘅，大丹狗啦、白金山犬啊，呢啲大型嘅犬只咧，都可能因为嗰个身体结构、血管比较上薄弱啊，各方面啦、啊，咁所以都会令到佢哋个寿命咧系短咗嘅。同埋都要注意嘅咧，就系如果养呢一类型嘅狗只，佢哋个肠胃吸收咧啊，会唔会有问题咧？都要多加留意、啊，同埋记住啊，有足够嘅运动俾佢哋。咁大只狗，如果要同佢哋做运动嘅话咧，要揾个大啲嘅地方先至得噶。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渐认为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见。 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 出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啊！ 我是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大家 线，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二朝早的 KOL 系列当然要讲一些 team building 的东西。早晨啊 Condy。 早晨啊 Barry。 Condy， 我们之前很多个星期呢都是讲一些公司呢帮他们的员工安排一些 team building 的 workshop 啦，即是一些团建的活动啦，希望可以呢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大家之间的合作性。好啦，我记得上次呢你又有提过呢，有一个呢点对点，即係直头呢指向性是某一些特别受重视的同事呢可以接受一些特训的。咁呢一啲咁样嘅训练咧，其实除咗员工之外，有冇老板度身订做嘅 coaching 噶？ 其实都有嘅，咁不过我哋嗰个 approach 咧就会有啲唔同嘅。咁因为譬如通常譬如揾我哋做 training， 譬如HR and即係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嘅同事啦，譬如佢哋嗰边咧，有阵时都会觉得啊，除咗 train 咗啲同事啦 ，train 咗啲 leader 之外。咁老闆其實佢有啲都想啊，老闆再提升嘅咁樣。咁但係你又唔可以話啊，老闆不如你去學乜乜，你去學乜乜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會我哋就會諗啊，有啲咩方法係令到啊老闆又可以一路提升之餘，又可以 fit 翻到啲同事，但係佢又唔會覺得啊，因為我要被再培訓咁樣噶嘛。譬如啊，我哋試過有一間公司。我哋就同佢 HR 嗰邊去傾，咁傾完之後就話啊，老闆可能喺 present 嗰方面係需要增強多啲佢一啲技巧嘅咁啊，或者佢講嘢一啲諗法啊、思路嗰方面咧，可以再近啲公司嗰個方向多啲咁樣嘅。所以咧，我哋就會即係同佢做一個 one-on-one 嘅類似一啲叫做 strategic 嘅workshop 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就 one-on-one 啦。有陣時我哋係 two 對一。个添咁样， 即系两个教练同一个老板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系、是、譬如因为譬如好似我同我另一个 partner 都当其时同个老板嘅时候、就是，就系我个 partner 咧，佢重点咧就系帮佢睇下佢嗰、那个VMV 嗰样嘢点样去 match 到佢一啲即系佢经营一啲谂法啊，类似系公司即系一啲策略性嘅嘢。咁而我咧就係、是、幫佢去理清佢一啲説話嘅時候嘅技巧啊，點樣講嘢能夠 impressive 啲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一路係同佢去傾咯。咁傾嘅時候，譬如我哋可能係每一次可能一個鐘頭多啲嘅啫咁啊。咁可能傾兩三次，然後佢試下 practice 咁樣咯。 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咧，佢嗰啲弱項嘅範疇咧係點樣揾出嚟㗎？係咪又係叫員工填份卷啊？ 咁又通常咧，因为揾得我哋嘅话咧，其实起码都会多过两三个同事，即係佢下面嗰陣啊，佢会觉得老板可能都真係有一个某一个 area 係可以讲多，即係改多少少咁样嘅。咁呢个其实可能大家都会知嘅咁样。咁呢、這个我哋都会同佢哋即係同事嗰一陣去傾一傾啦。咁跟住之后当然我哋唔会好即係好直白同老板讲话啊，你讲嘢嗰度呢唔好咁多啊，或者啊你唔好咁长气啊或者唔知你讲下讲下唔知讲到去边啊，即係我哋唔係咁样嘅。同埋其实我哋会容易去咁样去讲嘅，其实有阵时唔係好知道自己嗰、那个讲法系点啊，或者人哋系咪啱中 point 嘅嘛。咁所以我哋系嗰个approach 是真的帮他提升，就好像一个 trainer 这样，譬如你去做 gym 这样，譬如可能你背肌那里 即係好厚喎、哦，好多脂肪喎、哦，咁、樣，咁我哋就幫你局部谷咗佢，同埋當然啦，做翻個全身 check check， 你係咪真係背肌嗰度係真係太多脂肪咧？咁啊，咁 check 完之後咧，就係、是慢慢幫佢即係減翻啲脂肪，做翻啲動作啊，同埋每一次push 佢真係要改咁樣嘅。譬如啲字眼咧，個老闆唔係好識即係平時唔係佢用開啲字眼嘅咁樣，咁可能係就要練多啲咁啊。咁最尾我哋就拍一條片咁樣嘅。咁所以佢就要练讲嘢咁样咯。 嗯，都几大压力喎。咁啊，听你讲，又要做功课，又要交成绩、哦。 其实都有少少噶，因为个老板咧，当然佢好想去将佢自己嘅一啲谂法同同事 share 嘅，呢个系佢自己一向好想嘅。咁、但系佢又知道咧，又真系未必有阵时讲到咁集中咁样嘅。咁佢知道佢需要，其实喺可能喺三至五分钟里边就要讲晒。佢一啲諗法咁樣嘅， 呢個好自發性嘅。但我聽你講，即係佢比較似係自己覺得、身為老闆嘅我咧，應該要有啲進步先得啦，而去接受一啲咁樣嘅改進課程咁樣咯，就多於係因為人哋覺得你唔得啦，咁然之後人哋就叫你去做咯。 係啊，冇錯冇錯，你講得啱啊。咁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做 trainer 咧，我哋唔會話俾你聽即係我見到嘅問題喺邊、而係話佢覺得有呢個需要，咁跟住好，你有呢個需要嘅話，咁你嘅目標去到邊度，我哋就一齊去做咁樣咯。咁而同事又見到啊，呢、這個老闆都係即係 looking for 係即係 best 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嗰件事係好 positive。无论是对他自己啦，或者对他的同事咁样咯。 我个感觉咧，以前我以为 team building 咧就系、好似咧一定要成班人咧冇选择底下咧就一起去做一啲咁样嘅活动啦。但系而家咧，其实感觉上咧，反而系可以咧，真系令到自己一个人咧多咗一个动力同埋一个原因咧，去面对自己一啲条件上啊，或者系一啲运作上嘅不足咯。咁当然都要佢愿意行呢一步啦。佢如果连 team building 呢一个过程都唔愿意去经历嘅时候咧，咁佢梗系冇呢个机会可以改善啦。 系啊系啊，冇错，你讲得好啱啊。其实team building 即系好似成日讲开成个 team， 我哋系要令到自己即系同人哋要去 build up 咁啊。但其实同时间咧，我哋好着重就系个人嗰个内在，佢系咪都想去 build up 佢自己啊？咁呢个团队唔系话一齐想噶嘛。其实你自己每个人，如果你加多力少少嘅，你会影响到身边嘅人噶嘛。 系。 咁你譬如身边人见到你啊，譬如啊妈咪啊，佢好似最近 fit 咗，或者最近开心咗，咁都会影响到佢啊，我都想啊再 fit 啲好似佢咁样，或者啊我哋都可以带多啲动力俾其他人嘅咁样，咁就变咗喺个过程里面其实系大家一齐去进步咯。 所以其实真系嘅，即系如果团队入面咧有一个咧经常可以令到大家咧都有一个动力去不如我哋一齐去做啦咁嘅时候咧，真系可以令到咧成个公司咧甚至。似乎咧系即系成个架构咧都会有所进步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希望呢一类嘅活动咧，真系可以令到更多人受惠啦。最紧要咧就系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呢个好重要啊！ 大家一齐加油啊！ 好啦，唔该晒 Candy， 冇客气， 拜拜， 拜拜。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我哋想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咧，咁啊都要留意住个天气先至得嘅。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吓。朝头早嘅时间咧，啲气温啊都系有啲吓漂浮不定噶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要记住，稍后局部地区咧就有雷暴嘅。咁啊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噶吓。而家咧就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咁啊嚟到朝头早嘅6:59啦，好快脆咧，咁啊又会吓去到7:00咯。咁啊转头分途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咧就将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就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至于星期二嘅早上咯，一阵7:00翻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时间啦，白健道会继续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咁啊Barbie林慧头先打个电话翻嚟啦，咁啊转头亦都会入埋直播室同你哋见面噶啦，我哋转头7:00二台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凭我独门轻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马，论中横万水千山嘅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啊！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6，有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和听众一起我们望一望。今天由上8点至晚上9点在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就讲到今日由上8点至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7嘅时间，除咗有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芭比林慧都翻咗嚟，早晨。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天使、交通皇后就系 Didi 啦。 早晨啊，两位。 早晨。 系咁啊，朝头早唔知道交通情况系如何咧 ，Didi。 几好啊，不过我今朝早咧翻嚟嗰阵时咧落少少雨啊，微雨。 嗯，我有啲雨粉啊。 系咯，希望一阵稍后唔好落雨，真系好怕落雨。 系啊，天气又变得好犀利吓。 系啊，咁啊，我先讲翻啊，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恒常嘅隧道开始车多噶，公主道过海啦，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港岛啦，筲箕湾嘅亚公岩村有道路工程，咁亚公岩村啦近住东建道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 嗯，咁希望咧今朝早都可以路路畅通啦，大家咧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即虽然遇到啲毛毛雨，咁啊记住带遮啦，之余咧希望路面咧畅通啲嘅时候咧，个人心情都靓啲啊。 系啊，当然系啦，最紧要就系路路畅通啊。 系啊，有冇啲方法令到你听众心情好好嘅 ，Didi？ 谂得开心嘢咯。系啊，好似我咁样啊！琴日咧听到阿 O 咧有介绍一个嘅睇呢个香港艺术馆啊，我都有去睇、 啊， 真系好好睇喎！ 系啊， 真系谂唔到啦！你知香港啦，地少就人多，香港啲地方咁矜贵啊，竟然嗰个环境咁好，可以向住个海啦，好、啊、多打卡嘅地方，我都系咁依立下都两个钟头啦。 系啊， 系 啊，立一立都两个钟。 系啊，我都唔系好认真去睇，咁有如果好认真去睇，真系睇一日都睇唔晒。 哇！咁有冇打卡啊？ 有啊，影咗好多靓相啊，所以谂得开心。 心嘅，即係人都開心。 同你老公拍拖嘅最新聖地嗰個可以係 啊！我唔係同佢去，我同佢朋友去。 點啊？ 我同佢拍拖喺海邊啊！ 哦，好啦好啦好啦，唉，第一海邊撞你同你老公啦嚇。 啊好啊好啊！ 好啦，唔該曬 Didi。咁啊，喺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诶， 喂， 阿欧早晨， 阿欧喺咪度咧？啊，阿欧啊，真系鬼马，唔知去咗边咧？ 神出鬼没咧，同我哋今日嘅天气都差唔多啊！因为今日天气咧，可能都应该系时晴时雨啦吓。阵间咧，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添，而且咧嗱，而家虽然27度啦，叫做好似凉凉地，但系今日咧稍后时间咧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咁啊，到底咧系咪真系咧天气同人一样都系好多变化咧吓？咁啊真系唔知啦。不过知道咧今日咧都会有骤雨嘅，咁所以咧再一次提一提你啦，如果你都仲有机会可以带翻把遮，同埋有翻个雨具嘅话咧，咁就真系要拎翻把遮就比较安全啲、稳阵啲啦。 系啦，啊，唔知点解线路嘅问题，可能因为天气时晴时雨啦。 嗯。 找不到阿欧，明明头先喺出面行过噶。 人都系神出鬼没嘅。 系啦，唔紧要啦，我哋先上堂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请来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下一些心灵啊或者关系上的问题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我预备咗一个个案啊，咁啊，睇下周博士可唔可以俾啲意见啦。咁啊，近日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个台湾嘅男生咧，佢就话自己喺度睇楼，咁啊谂住咧同女朋友结婚啊，咁啊之后就一齐住啦。咁但系咧个女朋友睇楼嘅时候就表示啦，就话诶，如果要同埋奶奶一齐住咧。你就唔好娶我啦，即系都讲到咁样。咁但系嗰个男仔咧，其实佢系单亲家庭长大嘅，咁妈妈又含辛茹苦咁样养大佢啦。咁啊，终于出嚟做嘢，赚到啲钱啊，咁佢梗系谂住做个孝顺仔。咁啊，另外一边厢咧，亦都想即系成家立室咁样啦。哇，喺呢两个咁重要嘅女人之间，佢而家变咗磨心啦。咁啊，周华山博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咧？ 是啊， Kitty，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亦都千古之谜啦。其实双方都是基于爱的，咁只是大家的位置好不同，所以就有一种角色，甚至好像利益的张力，甚至是冲突，是吧？从这个男子的角度，他是单亲家庭长大，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含苦如生，即照顾我一个人，我没理由劈低他的嘛。咁这个是很不孝，很大逆不道的嘛。咁所以而家我能够同女朋友一齐咁开心一齐住，梗係照顾埋我媽媽啦。同时同呢个女子嘅角度，喂，我係嫁俾你喎，老细，我而家唔係嫁俾你阿媽喎，点解多咗一件嘅，买一送一嘅，即係当初呢个 package 唔係咁㗎喎，我係 A 餐而家变咗 B 餐喎。即係其实双方都冇错㗎，即係大家嘅位置太唔同啦。咁所以我諗喺呢个咁样嘅张力之下，有几样嘢係好重要嘅。任何关系呢，我哋唔会搵到一个人同我一模一样嘅，我哋唔会搵到一个人能够满足晒我所有嘅需要。我哋生之为人，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呢，似乎上天都想我哋学习一个功课，就係创造双赢。而创造双赢最关键呢，就係放轻个人嘅利益，唔好觉得我就係啱晒。我尊重我的需要，我尊重我的感受，同时我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讲出我的需要。我依然讲出我的需要，我依然尊重我自己，但不是只是我大晒，不是我要点我要点，即不是一种那么霸权的态度，而是我是站在他的角度，我理解他的需要，然后讲我的感受，那就很不同了。咁所以如果同呢个男子，我会觉得第一样嘢，我会鼓励啦，佢第一样嘢首先需要向呢个女朋友充分表达爱先。如果唔系，佢一讲佢妈妈就变咗权力斗争㗎啦，即係去到最后就互相即係好多争拗㗎啦，即係开波先同女朋友讲，我真係好爱你，我真係好重视你，我渴望同你一齐，即係将自己嗰、那个我哋叫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 充分聚焦喺个位，让女朋友收到佢真係被爱，佢真係被尊重嘅。咁大家将个聚焦喺大家嘅共同利益呢，就唔会放大咗个分歧。如果咪一开波就讲分歧呢，咁任何人都要分手㗎喎。人世间冇任何人可以喺埋一齐㗎喇。因为唔会有两个人一样㗎嘛，係咪？咁所以 系啦，所以第一样我谂好重要就系依个男子需要首先让依个女子收到我哋系同咗一条船嘅，我而家面对一个处境，不如你帮我解决啦，你建议可以点做？因为实际嘅做法有无穷尽咁多嘅， 系 可以搬埋一齐住，但系可能阿妈嚟三日，唔系嚟两晚，或者即系你住几晚，或者分房瞓，或者上下，即系好多好多方法嘅，实质嘅空间选择好多嘅，但系关键唔在呢样嘢，关键大家首先有一个叫 alignment 一个共识。就是大家是相爱的、大家愿意学习彼此尊重。我当有了这个共识之后呢，其实实质的运作就很简单的了。 都一开头的开场白很重要、讲明我们谈 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要闹你啊，或者觉得你太霸道啊，或者觉得你无理啊。如果一开波就已经是这样的态度呢，就真的谈不到下去。 冇错，你讲得好啱啊！就开波，其实第一句或者头嗰几句好重要。如果一开波就我阿妈要点啊，我唔可以背弃我阿妈。于是个女朋友即刻觉得你而家背弃我啦，你欺骗我啦，你而家玩我啦，你将我当我系一件货物啦，你而家即系利用我，即系就会即刻去到好远嘅。你知即人嘅情绪咧，一觉得受伤就唔知去外太空噶啦，已经即系无法沟通噶啦吓。咁所以呢个系非常关键嘅，即系让个女子收到你系。被尊重、被爱、被肯定的。当一去了这个位置，甚至我遇到一些个案是调回转的，倾下倾下，反而个女子主动提出，不如咁啦，我哋一起住。但是呢，你妈妈就另外两日去返娘家，或者去返边度一起住，或者个女子反过来提返出好多个安排。因为大家都见机在重视对方的关系上面呢，其实就一切好办的。 所以其实到最后不是说要给一个怎样的解决办法你，而是周华山博士提议了怎样去到让一对情侣又好啦，或者同屋企人怎样去沟通，反而是这个方法才是最重要。 没错，就是我觉得人与人的伤害个关键往往都唔系啲外在嘅安排、物质嘅或者任何嘢、而系觉得我不被尊重。当我有一种感觉嘅时候咧，你就算俾更多钱我，俾更多利益我咧，我最后都可能会同你反面嘅、因为我觉得你当我系乜嘢啊？你用钱嚟买我，即系啲嘢可以好扭曲嘅。调翻转，当我觉得我被尊重。我感受到你好尊重我，我调翻转，你唔俾钱我，俾钱你我都制。我谂紧要啊，你咁埋气我食少少冇所谓，唔紧要，我撑你。所以人与人系一种情感嘅动物嚟嘅，所以我最紧要系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唔好聚焦喺嗰件事先。当然事情要处理，但如果个情一分歧，一觉得受伤害，呢件事是无法处理的。去到之后只是变成权力斗争的。哪个拳头大，同埋好容易反面的。咁就会好伤，反面都唔紧要。十年后二十年后諗起都会内疚，都会伤痛。咁就是一生的 遗憾啊， 系一生嘅遗憾嚟嘅，咁呢个我哋值得学习。 好多谢周华山博士嘅提醒啊，咁啊希望大家学识点样去到表示你对人哋嘅尊重啦，咁啊令到好多所谓嘅分歧都可以迎刃而解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17啦，吓嘛，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啊湿度89%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而家天文台就话俾我哋听系咁样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Smooth like butter, like a criminal undercover, don't pop like.Trouble breaking into your heart like that. Cool shad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 yeah. I'm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m not too hard to do. I got the superstar glow, so. 点十九分，咦有新歌听、哦，佢哋系 Butter 呢一只嘅歌曲，系嚟自 BTS。 哇、wow, ，真系哇一声啊！ 哇、 wow, 啊，系有型嘅。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要揾翻 啊，系啊，钟哥出嚟，点解咧？头先啊，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时候咧，接驳小丽嘅电话咧，接驳唔到，正所谓收唔收到咧，就要睇一睇运气系唔系讲彩数。打俾阿钟哥先，讲讲个天气。钟哥早晨， 早晨啊，而家系直击呢一个交通定天气啊？你想讲 天气啦，不如 两样， 两样都讲啦， 系咪先？ 快乐部分嗱，首先咧，天气啊，真系不似预期啊。正话咧，翻嚟有咧系落雨嘅，咁我而家去到咧就好挤塞嘅龙翔道咧，就已经系冇雨啦。 哦，即系事 情事、啊。咁但系咧，你又唔好以为冇雨、啊，因为望上头顶咧系乌云盖顶嘅，就唔好话觉得大家嗰个运气唔好啊，所以乌云盖顶啊，我系讲紧成个天啫。 系系系， 所以唔使咁担心。 明嘅明嘅，天气啫。 过云雨啊？咩叫过云雨啊？过咗就冇噶啦。 系啊，系啊，啲乌云嘢嘅嘢过咗都冇噶啦。 系、雨过天清啊，不过交通方面好似喺龙翔道嗰度塞塞地喎，系嘛？ 嗱，交通嘅嘢咧，好多时即系又系睇你彩数嘅。 系。 咁而家咧，我喺龙翔道啦，咁啊，即系都奉旨要塞一塞噶啦。咁但系咧，塞嘅同时咧，有啲嘢咧，你可能都会见过。如果当你行紧有几条行车线嘅时候咧， 嗯。 其中一條線係行緊一架大嘅旅遊巴， 嗯， 另一條線係行緊一架商場巴士， 嗯， 再一條線咧行緊兩架校巴，咁於是有啲三種類型嘅巴士嘅交通工具咧，其實都係偏向於好正常嘅速度偏慢啲嘅， 嚇、 嗯，咁所以咧。呢条道路咧就是、因为咁样咧，所以开始挤塞啦。 哦， 咦，钟哥今日饱晒，俾几架车夹住，食咗三文治咯，已经系嘛？ 嗱，我就唔系好明咧，其实咧行车线有咁多条啊，点解大家唔肯行同一条行车线，系要分开三条行车线？ 哦、因为即系钟哥 咁样行嘅， 难得啊！你咁啱睇到佢哋互相想爬头嘅一幕， 系啊， 系啊， 唔系嗱。呢样嘢大家真系要量力啦。如果你真系想爬头咧，都要睇下自己你揸住架车嘅性能啦，或者你嘅载客量系几多嘅。当呢几架车咧都系满载呢个乘客，同埋嘅性能都系一般嘅时候，系冇可能喺暗斜嘅龙翔道系爬到头嘅，死心啦。 系安全驾驶啦，最紧要都系。 系啊系啊。 系啊，好似有啲 delay 咁啊，喺龙翔道同你倾偈都。 你以为我喺欧洲啊？有得 delay 咁？系啊，只系啊， 冇咁远嘅日本咯。系啊，呢、个秒数应该系关于日本 嘅。其实可能而家中国睇紧高达啊， 思怡你飞咗台场睇高达，偷偷计咁样。好啦，一阵再喺直播室再同你倾偈。唔该晒，钟哥，谢谢你， 唔该晒。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芭比同埋小白呢、這个世界咧，真系有好多嘢咧，你都系唔知点解会发生嘅，就等于我哋头先咧打极都打唔到电话出去啦， 系啊， 我又听极都听唔到你嘅电话啦， 嗯， 我听唔到你哋有声喎，直情， 我哋都听唔到你有声，其实， 但系最紧要系咩？我喺隔篱间房慢慢咁样行出去，即系你话如果我喺天水围或者确定今日我系唔翻工就话，我都有啲拗头，有阵时面对呢啲嘢。不过唔紧要，呢、這个世界上咧光怪陆离嘅嘢咧啊比比皆是。嗱、讲紧咧英国方面啊就都会鼓励下啲人去打针啦，即系打疫苗啦。香港又有香港嘅鼓励方法，美国又有内地有边度都有啦。咁话英国咧呢、這个。熱門嘅交友 app 咧 T 字頭嗰、那個啊嚇，即係有陣時候有啲朋友都會約下啲女仔出街，好似叫 Tinder 咁樣啊。喂，佢哋英國方面嘅衛生部啊表示咧，Tinder 呢約會交友 app 咧將會同政府合作 嚇， 係啊。 好耐噶咯呢嚿嘢， 呢嚿嘢好耐啦。嗱呢個 app 好耐啦，唔再講佢係咪？呢、這個 app 好耐啦。咁佢同政府合作做乜嘢呢？为已经接种咗新冠疫苗嘅用户提供啦特殊嘅贴图啊、徽章啊同埋奖励，以之识别。即係譬如你又接种咗啦，咁、我想约小白呢个人出街咁样先算啦。哦、我都接种咗喎，耶、咁样咯。即係有一個已知識別。 佢哋都有啲係就係諗住 咁，其實都係安全嘅。即係理論上我哋。 即係 logic 咁樣諗，就係、是、啊打咗疫苗就有個防衞嘅意識、啊、或者防護嘅意識。 佢咪就係話咯，等你認識朋友嘅時候咧，你可以知道呢個朋友打針，係、 啦， 嗰、那個朋友未打針， 係啦，咁打咗針咁啊，大家都開開心咁樣咯， 係啦， 估計係咁啦，估計係咁樣發生啦。咁啊，講多少少俾大家聽下先啦。喺英國咧，呢啲約會 app 咧其實都幾多人用㗎。咁啊，有啲朋友之前咧就少啲用呢約會 app， 點解咧？都驚啊嘛，你誒約個女仔出嚟食飯，咁、大家都會除低口罩啦。其實你就算英國如是、歐洲如是，你都知道佢飲多兩杯，其實唔會戴翻個口罩噶嘛。啊、即係 until 嗰餐飯食完為止，特別係法國啦、你都有去過法國啦、法國食餐飯要食幾耐？ 好耐，好耐，好耐， 四個鐘啦，四個鐘為止啦。咁你嗰四個鐘真係哇，大家即係。有可能會傾偈啊，咁有啲飛沫可能會噴到俾對方啊，對方會吸收到你飛沫啦，你對方又會噴啲飛沫俾你，又會吸收到對方等等啦，即係呢個正常嘅社交噶嘛，除非你即係坐嗰啲超 long table 咧、即係哈利波特嗰啲咧， 二十尺長嗰啲台啊嘛， 近視都睇唔到對面。 唔係啊，二十尺長都有機會㗎，你冇睇嗰啲研究報告，坐到好遠都唔知點解有機會。 唔係嘛？你哋有冇坐過嗰種哈利波特？嘅霍格華知識長台 有，我都有坐過。 啊、 我冇喎、啊，我冇喎、啊。你喺咩場合嗰度坐過？ 英國嘅古堡。 哦，英國嘅古堡，啊、即係可能去旅行嘅時候，食、 啊、 飯 咁樣。係啊，其中一餐。 嗰個都係古堡嚟㗎，嗰、個德國嘅。 好勁啊！呢、這個係我夢寐以求咧。 你其實只要去旅行，然之後你揀呢個咁嘅地方就 OK 啦。唔係、真係好難嘅啫。 我忽視咗啦。其實我歐洲諗諗下，其實自己去得多。地方同埋國家同埋城市，但我就真係冇呢個體驗喎、即係突然間咁樣諗啦。所以嗱，你哋去過，你哋可以講啦。可能有二十尺都可以有飛沫傳染。我就咁諗，哇咁長唔驚嘅，個保齡球碌到過去啊，都歪咗啦。咁樣可能係咁。 咁長最辛苦係咩呢？如果人哋要食嘢嘅話，要 pass 嘢俾佢辛苦啲咯。咁但係我去嘅時候咧，佢雖然張長。嗰張台係咁長嘅、但係就唔係真係叫你坐對角嘅，係咪？咁你自己幾個 friend 圍內，你咪坐埋一邊。 即係你都係坐是但一邊咁啊？ 坐是但一邊係啦，跟住 friend 咪又圍住我一齊坐咁樣啫嘛。 我都係一個好嘅拍檔嚟、你見我寧願問長台都冇問兩位拍檔有冇玩過交友 app， 你就知道其實我都係 我冇喎、 我真係冇喎， 我都 冇，我都冇，唔使坦白㗎啦，女女外外你都話冇就啱。 唔係，但玩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 我必須 answer 你知唔知我有幾？幾多嘅朋友咧，佢哋嘅另外一半都係喺交友 app 嗰度識翻嚟。 我都係、我想話咧，我都曾經咧有問過我啲朋友話：你哋唔擔心即係可能有啲照片嘅事件啊，又或者係嗰啲圖文不符，即係自己講到自己咧，呢樣嘢好，嗰樣嘢叻，或者從事呢個行業呢個興趣係中意嘅，出到嚟會唔會完全係唔同噶？咁跟住佢哋話咧，原來咧佢哋真係好信賴嗱，特別咧我有幾個朋友咧都係喺外國嘅，佢、真係成功而家結咗婚嘅有幾 pair 都係用嗰啲交友 app 嚟到認識大家。 你兩位講的當然是實況啦、我梗係了解啦、即係好像小白咁樣，好多新人都是交友 app 咁樣識，跟住結婚生仔，幸福未滿。我相信阿芭比講話，好多朋友直情打機識，我有啲客人新人都是打王者榮耀識嘅。但係重點嚟啦，唔可以喺個台上邊同啲長輩光親父老講啊，呢對新人喺邊度識㗎？你相識經過係點啊？哦，其實佢哋啊交友 app 嘅時候約出嚟嘅時候識、即係你邊一講出嚟咧？即係大家都想隱藏呢一樣嘢。 我自己啲朋友 咧，雖然就有八成人其實都係，喂，你依家唔上網點樣識到人嘅、即係理論上可以咁啦。咁當然有另一個就話啊，小白行山帶咗女仔出嚟，咁我單身嘅咁樣，跟住啊呢個女仔介紹俾我，當係咁樣。即係呢啲就比較傳統啲咯。但係依家譬如時興啲或者即係宅世代啦，或者宅經濟嘅抬頭，就係因為有好多人都係 focus 呢一種網絡嘅即係愛情，跟住慢慢先衍生成為實體嘅愛情。 嗱、不過要咁講，即係任何方式去認識嘅咧，都有機會會發展得好，又或者有機會咧，即係另外一半嘅即係另外一個方面就係未必會發展得好。所以就我覺得任何咧都係即係任何方式嘅渠道咧，都係相信緣分啦、 啊。幾好喎、你呢個講法 係 啊，真係㗎，係咪先？ 我都係相信緣分嘅人啊嚇。缘分来了，自然识到女仔。 缘分到噶啦吓，咁啊，恭喜定大家啦！ 今日系六月八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廿八，适宜祭祀结网， 唔适合我、 会有人适合噶嘛？今日忌入宅出行， 唔入得又唔出得，点算啊？ 唔使谂咁多、 今日都是世界海洋日， 我会好好珍惜地球的海洋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一名17岁少年和一名45岁女子。案件将会在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深入调查之后，前日在深水埗和港岛西区拘捕两人。在北京，反外国制裁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现时要求保密，星期四下午会议闭幕之后才能够公布细节。新华社在报道之中引述人大法工委发言人办公室指，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利用涉疆、涉港等各种借口造谣污蔑和打压中国，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战略分析师副研究员邓月文分析，中国过往透过外交手段反制裁美国和西方国家，给人感觉缺乏法律正当性。这一次立法既补上缺陷，亦都代表国家行为和全民意志对抗西方。德国外长马斯说，欧盟应该废除个别成员国可以否决外交政策措施的权利，以免被扣为人质，令到欧洲的凝聚力面对风险。虽然马斯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是有德国官员日前批评匈牙利再次阻止欧盟关于香港的声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网站撰文批评以德国左翼为首的欧洲左翼分子，因为匈牙利拒签一份涉及香港在政治上不重要和轻率的声明，再次以卑劣方式攻击匈牙利。欧尔班认为这些声明令到欧盟看起来似一只可怜的纸老虎，这一种受到国内政治考虑驱动的共同外交政策手法，导致欧盟的外交政策立场沦为笑柄，必须结束。就对华政策而言，必须防止冷战政策和文化在世界政治之中重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全球新增新型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分别连跌六个星期和五个星期，但很多国家的疫情形势仍然十分危险，一些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考虑结束限制措施，这些国家必须谨慎，认为随着变种病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增加，过快解除限制对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可能是灾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车多，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亦都车多，排到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嗰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歌一个愿望，祝你得偿所愿。无拘无束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很多人的心愿来的，但现实中有很多压力令我们未必如愿。今次 Jace 透过轻快的旋律令人暂时放空释放心灵，来自北欧音乐人的作品，填词有中雪，编曲 JMYB， 今次冯汉明。上晚三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泳 I wish。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七点三十八分，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6%啊。喂，咁啊，成日咧都会即系同人讲，如果整烂咗人哋嘅嘢，我赔翻俾你啊。咁，我想问一下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冇曾经真系因为有啲嘢损毁咗、唔见咗，你真系得到赔偿咧？ 冇赔偿啊！ 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句说话会挂喺后边嘅，即系啊，如果有啲咩事咧，会赔翻俾你嘅咁样。但系我谂翻，好似从来又真系，无论系我整唔见人哋啲嘢，或者整烂咗又好啦，或者人哋整烂咗啲嘢又好啦，最后都唔系用呢个方法嚟到解决嘅。 好啦，你再问多次，你就话问嗰个问题啊。 你有冇曾经得到过或者 问问题啫、啊？你整我赔翻俾你啊嘛？ 系 你问啦，你问，如果你整烂咗我啲嘢，你会讲乜嘢啊？ 我整烂咗你啲啊！我不如我赔翻俾你啊，钟哥。 你赔得起咩？嗱，系咪先？一定会夹呢一句噶嘛？咁点赔啫？因为唔系嗰件物件啊，嗰件物件后边仲有好多回忆咧，价值咧系赔唔到噶嘛。 系，所以赔唔到回忆，赔翻个钱都好 啊。从早个冇啊！ 咁你从边一年开始唔借嘢俾人咧？ 啊、哦！我借 嘅，哦，你又借嘅，你又借嘅，但系人哋烂咗， 价值嗰啲咯， 人哋烂咗，冇咁你赔得起咩？ 你借咗。 你就唔好預咗嗰件嘢會完璧翻翻嚟，即係一定會有啲閃失嘅。即係你借嚿電咁樣，嚿電都會用完啦，都會用咗啦。咁你自己翻嚟都要再叉過啦。你冇得話借完俾人之後翻嚟嚿嘢咧係完完整整嘅。一係咧就唔好借。如果借咧，你就有個心理準備。 阿鐘哥講得好啱。我试过借钱俾人都系七折攞翻，所以就算咁虚无缥缈，钞票呢一样嘢都系七折攞翻。 嗱，如果系咁样，咪仲容易咯。嗱，你如果人哋问你借1000蚊嚟，跟住咧话，我都预你得七折还翻俾我啦，我梗系俾300蚊你。嗱，算啦，咁样 咁得唔得啊？下次我又学识咗咯。其实我依家好少借嘢俾人噶啦，因为我都有啲嗱两边啦，我自己有试过冇还嘢俾人，唔记得咗还啦，人哋又试过冇还嘢俾我啦。跟住我就覺得趁家兩面咯，同埋喺個科網嘅年代，你要啲咩你上網都買得到啦， 唔使靠你啊。 即係譬如我哋做唱片騎師咁樣，所以我唔係好播歌啦。咁但係偶爾即係有啲節目都會啊，譬如有一隻歌崔潔祥。 崔 杰 长啊， 又多一个名啦。 一个就崔杰短啊， 崔杰长，崔杰长唱嘅 A B C 咁先算啦。咁啊，公司冇，咁你咪自己上去即系嗰啲旋转式平台买翻嚟 啦。 咁买翻嚟咪得咯，你唔使问人周围借噶，借完你又肯定唔还噶啦。崔杰长咁出名嘅歌手系咯，点能够系借咗俾人嘅咧？系咪先？ 竟然系一听便爱上添啊！借咗都唔肯还啊！ 我都中意啊，崔杰长，正所谓长仔长仔。长长长有祝你 好，好多谢你，多谢你。喂，咁其实咧，我都自己觉得人大咗咧，系少咗借嘢嘅，因为有一个心理压力喺度。但系譬如你话最近即系有啲朋友试过借嘢，借咩咧？借嗰啲滑雪镜啊，你真系可能会用一次。但你如果租出面嗰啲，你又惊污糟啊，或者系点样啦？咁 即系你借俾人啊？系咪滑雪镜？ 我其实唔系人哋借俾我。 你滑雪噶嘛？ 唔係啊，嗰次去旅行嘛，即係都要講翻成兩年前咯。 嗰次旅行要滑雪鏡， 第二就係香港邊啊滑雪， 我就拗曬頭。好耐之前 啦，最近都要上去廣州嗰邊啦，有一個好似室內滑雪場嘅咁啊。咁嗰啲物品咧，可能你就真係會喺各種衡量之下咧，就會借嘢啦。咁好彩我就冇損失，但我知道佢再借俾其他朋友嘅時候咧，就真係會有少少損毀咗， 冚爛咗咁樣。 佢唔止係擺喺一啲熱嘅地方個鏡咧， 溶咗， 溶溶地啊，係啊，即係你知道日本咧咪好多嗰啲暖嘅地下有啲發熱嘅，可能真係唔為意啊。咁 你去滑雪，諗住個鏡最大嘅損壞都係凍爆咗啫， 係啦， 你冇話 溶 咗， 溶咗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去到呢啲情況底下，到底賠到啊定唔賠咧？咁樣最後都即係要搞一輪嘅。咁最近咧，我喺網上面咧又見到一件事，咁佢咧又係要申訴一個賠償。就是在这个 Facebook 的群组啦，将军澳讨论区啦，即是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将军澳区。 你好喜欢参加这些群组的。 是啊，因为很多即是很贴身的事会发生，你要了解一下嘛。 无论是地区又或者某一种特别的食品呢， 就要去关注一 下。你想不想关注一下？ 你有没有对什么特别有兴趣的？ 交通群组。 无欲无求啊， 是吗？ 是啊。即我希望有一个叫做不要关注群组啊，即大家都不要关注。 空白的。 空白 的。这个讨论区呢，他就讲有个事主啦，佢就话佢个仔咁有一日朝头早咧喺某一条街嗰度啦，即系嗰度附近啦，就唔小心叉错脚，跌倒。咁佢话咧，佢嘅叉错脚就系因为个坑渠盖冇冚好，有轻微嘅凸起。咁而叉错脚跌倒之后咧，我谂佢跌倒都唔紧要，最紧要系跌咗佢嗰部生果手机。落去个坑渠里边， 哎呀！ 我有朋友试过跌部手机落喺坑渠入边啊！ 咦，系我又想问下佢点处理咧？ 佢最后 撩翻上嚟啊！ 你识过嗰个朋友，佢咪揭开个盖，跟住揾渠务处，好似撩翻佢上嚟啊！系啊， 你揾紧佢踪影啊？做咩事？ 阿白元浩，你岌头，你知系边个啊？ 大家都识噶。 吓边个啊？ 边个啊？ 哦， 我唔好講 前口度唔講都係 真係真係熟嘅同事嚟嘅，係啊， 咁熟嘅朋友都可以跌嘢落坑渠嘅， 係啊， 咪最後佢揾到方法咪得咯。 個滑言率其實好低噶，你要好黑仔咧，即係我真心講啊，你要好黑仔先要中到呢件事。 即係嗰條罅嗰度啱， 梗 係 啦，你唔會垂直咁樣，你部手機會唔會經過坑渠咁垂直上落？一定係嘣嘣嘣嘣，即係撞咗幾下。 咚咁样噶嘛，个声音应该系。 即系呢个题外话，即系奉劝咁多位，如果你泊车，有时候咧你会泊喺街边咧，其实系唔应该，亦都唔鼓吹、唔鼓励嘅。但系好多时候你会泊喺街边嘅， 系，因为有标位， 系， 因为有标位啫。 有时候你泊喺街边咧，好多时候你泊嗰个位就系喺个坑渠盖上边。 系啊， 系啊。 我奉劝咁多位，如果你仍然揸车系用车匙，即系有嗰条车匙嘅话咧，你落车嘅时候万二分小心。 嗯， 因为我真系见过有人咧。落车嘅时候咧，开拍咗个咁啱喺个坑渠盖上面啦，开车门即系落车开车门啦，掹条车匙出嚟，一扇手 ，boom 条车匙就系咁样落咗坑。 系啊， 好多时候系咁样，所以大家真系小心啲。 车匙啊、手机啊嗰啲全部都系咁啦，但系又调翻转头，有啲逆转性嘅。 系， 如果你条车匙啱啱落咗喺个坑渠，辣鱼辣至鸡肉面嗰度。 你就要更加小心、啊，因为通常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彩啊，跟住你随手攞嘅时候，你一攞咧 就跌落去啦， 就跌落去了。 嗱，咁话阿欧嘅朋友就即系发生同样嘅事情， 系打去俾渠务处，即系首先你123，跟住揾渠务处，跟住试下揾当值嘅人员去帮你咯，因为其实你都唔想噶，呢、這个都系咁样去处理噶啦。 系啊系啊，嗱，你就讲咗一个最正确嘅做法啦，因为之前都有同样即系唔少人咁样试过啦，就致电呢个24小时，即系大家即系顺便资讯啦，就24小时运作嘅123政府一线通咧，咁啊成功咧就可以向渠务处人员去到求助啦，或者你打一个。24小时嘅求助热线，咁、都可以揾到即系渠务处当值嘅人员啦，佢就会派员嚟帮你手噶啦。咁啊，正常咁做啦。但系呢一个咧事主咧，点解佢要开一个铺咧？佢、竟然系问有冇方法向渠务处又或者系管理处咧，要求攞翻并且系赔偿翻部手机、哦。 问边个话？ 渠务处又或者系管理处， 点解要问佢哋去赔偿咧？ 因为一开始佢讲描述呢件事 系讲唔实个盖， 系啊，佢描述系咁样描述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引起咗一连番嘅讨论啦，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咁你个仔即系行路冇睇到，系啦，咁你又揿手机跌咗，咁冇得怨人啦，咁啊有啲就话系咪即系因为个渠盖啊等等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一个铺咧都几多人去到睇嘅，系啦，咁啊到最后咧，应该我估佢都系。找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去到求助，但他能不能够真的、获取赔偿呢，我就不知道了、 但这件事揭示就是、通常你拿完部手机回来、即拿到了渠务处哥仔帮你搞到哇这样啦，那渠务即渠当然是污糟的啦，很难很干净， 又有水啦， 好了，那你拿完之后部手机即时你会做什么？ 抹干净。 如果你根据好清晰的指引咧，就系、你千祈唔好用水去冲啦。如果你用水去冲，其实即系等于你就攞佢又浸一次落水啫。 好似倒钱落海啦。 倒钱落海。但如果你唔攞去用水冲咧， 系 我断估你都唔够胆即刻攞嚟听啩，系咪先？ 嗱，好彩我哋而家随身好多嗰啲消毒湿纸巾啊，咁样可以抹 啦，清洁啦，清洁啦，清洁完之后啦。 嗯，都是放咗佢。 系啦，所以呢、這个故事教训你，中国真系即系同你做节目，我先揾到共鸣感啊！呢期未估，唔系咁多主持人谂到，唔好买二手手机，你尽量买一手。你谂下，即系嗱，个个人都系咁样谂噶嘛，因为嗱，你问十个有八个都系咁啦，即 系 着翻 达咯， 系啦，着翻佢都好啦，着翻佢之后，咁你咪 trade 咗佢咯，将啲资料过晒。喂，冇事喎、啊，求神拜佛，冇事，过到资料，过到落部新机，咁、部旧机系 trade in 噶啦。 如果照你咁讲，如果我去某一啲商场买啲二手机，攞翻嚟嘅时候，应该先闻一闻佢先， 有冇味啊？ 有冇味先？ 系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比美，留住做配角给你，别怕服侍烂尾。 早晨时间7:51啊，听过有洪家豪嘅《迷之微笑》。早晨 ，Bobby。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钟哥。嗱，我知道咧，香港咧有好多爱心嘅人士咧，经常咧，如果喺街上面见到一啲受伤嘅动物啦、嗯，特别系一啲流浪嘅动物，如果遇到一啲嘅受伤嘅情况咧，都会将佢哋送去一啲兽医嘅地方啦，或者一啲专业人士咧去帮手拯救佢哋嘅。 专业人士即系兽医系嘛？ 系啊，都系啊。 即系唔会送去一个专业嘅工程师，你同我医翻好佢。 佢都系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唔系兽医。 唔系嗱，而家坊间都真系好多嘅、嗯，有好多嗰啲真系专业嘅人士啦、嗯。譬如可能系一啲读紧兽医学系嘅学生啦，会去做义工去做一啲拯救嘅工作啊。有时去睇下啲路边嘅嗰啲猫猫狗狗啊等等啦。嗱，呢啲咁样嘅个案咧，真系叫做几普遍嘅、 嗯。 特别系而家咧个网络世界咁发达咧，周不时都会喺网上面见到，我今日咧喺路边见到有啲嘅猫猫狗狗啊，即系啲大马路咧，你见到好多啊而家。嗯即系可能突然之间有一只小狗或者一只小猫行过，咁就遇到一啲嘅意外啦。咁有时就可能未必系遇到意外，但系就吓亲，又或者唔识得点样过条马路咁样啦，都经常有呢一啲嘅片段嘅。咁但系咧，我最近见到有一个咧，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系好有善心。但佢有善心得嚟咧，你又唔知道佢到底做呢件事系唔系正确。佢咧都系同嗰啲个案咧好相类似。佢都系喺街上面有一日见到有一个受伤嘅，我可以点形容呢？又唔可以话佢动物，佢又唔可以话系虫类、 生物啦， 生物啦。佢见到个受伤嘅， 你咁样讲，我以为系咩噶咯？又系 外星人啊？ 系啊，罗兹威尔嗰啲噶咯？系咪飞碟狗嚟嘅受伤啊？ 如果你见到你都会救嘅，我谂。 我即刻同佢影相先啦，大佬仲 selfie 啊？咁难得撞到，喂，兄弟，我嚟影张相先。 唔知听唔听得明白，我唔知啊。你有特即系特别嘅沟通方法啦。 你伸只手指俾佢咯，争在边只嘅啫。 点解带走咗你啊？ 唔 乱搞啊！ 你唔惊啊？唔系咯，你上次先讲完话佢会即系定期可能搵啲人嚟， 搵啲人上去噶嘛。 系咯， 系咯。 你知唔知嗱？我唔系讲笑，我好认真。我你见我眼神知道好认真，好认真。我真系喺细个嘅时候有一个愿望嘅， 就 系 俾外星人带走。 系啊，我真系细个时候。有外星人你带我走啊！我好想上去睇啊！ 你想去旅行啫，你唔系想长住噶嘛？ 啊，冇所谓，冇所谓。 佢喺度都生活得唔系咁开心啦，应该嗰时。你俾我走啦， 去第二度住。 人生得一知己。 诶，冇啦冇啦，唔好走啦！而家我哋需要你。嗱，咁啊，讲翻呢个人啦。咁呢件事咧就系发生喺泰 國。唔系，就话你讲咩？我你哋需要我喂，咁咪仲好咯？嗱，你哋可以每日封烟俾我，我打翻嚟嗱。你而家講交通喺邊度啊？講下龍翔道，講下屯門公路咁普通，我講下第二個星球。 但係你講嗰個星球啲嘢，我哋接觸唔到。 特派使者呢个 特派使者， 佢可能谂住 天鹅座， 过去住两年之后咧，嗰边开发啦。 唔系你估， 咁然后我哋可唔可以转播过去咁？可能搞呢啲啊？ 系啊，绝对好啊！喺嗰边听神讲第一次咯，天鹅座嘅朋友大家好， 几好啊！我都有呢个夙愿啊，即系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发扬光大到其他星球都 听。你都唔系冲出国际噶啦， 唔系咯， 冲出宇宙噶啦，你 真 系好劲 啊，系 嘛？唔系数目字就得啦。 OK OK， 嗱呢一个咧，嗱讲翻 你又知我讲乜嘢？啊，睇你知书识礼，唔似系我呢啲人喎，小姐。 啊，呢啲好贴地嘅， 系咯，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嘅嘢嚟噶，系你应该赞我博学。 博学啊，呢 咁好啦，我哋讲翻呢一个善心嘅男士啦。咁啊，话说咧，事情系发生喺泰国嘅。咁啊，佢系真系咧喺街上面见到受伤嘅生物咧，就送咗去呢一个嘅兽医医院。咁嗱，其实咧兽医咧都表示咧，周不时都有呢啲个案嘅发生嘅，即系好多时可能有啲受伤嘅猫狗咧，都会被一啲好心人就系送翻去嗰啲嘢诶兽医嘅地方啦，希望帮佢哋做一啲嘅治疗或者系一啲复康咁样啦。好啦，但系咧今次呢个兽医咧，佢就竟然因为呢一件事咧，要激动到影咗相，摆咗上自己嘅社交平台。 因为嗰个兽医啊， 系啊，个兽医自己摆上社交平台。 点解咧？ 因为咧呢一个实在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拯救个案。 哦， 呢一个男士喺街见到一只受伤嘅曱甴，然后佢就戚住佢，真系佢诶影嗰张相咧，佢系戚住佢嘅一只前脚，然之后就将佢原只带咗去兽医嘅医院，而我觉得我本人最惊讶嘅就系，哇！啲兽医原来真系好劲，佢连曱甴都识医。 跟住佢受咗咩伤先？即系如果佢甩咗只脚，你冇得帮佢搏翻。 嗱，佢并唔系甩咗只脚。嗱，因为个男士发现呢一只曱甴嘅时候咧，佢就系咧喺个地上面咧有半边身咧就喐唔到。即系你知道有啲曱甴咧咪会喺个地上面挣扎咁样嘅，即系又唔系好喐到，又唔系好爬到。 即系咪中咗杀虫水之后嗰啲反应啊？ 系咯，我都分析唔到佢系咩反应，我都对呢方面冇乜研究。咁然后咧，当佢带到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嗰只曱甴咧系嘅活动上有困难。而且咧就系有半边身就喐唔到，咁啊经过佢嘅治疗之后咧， 喐翻， 佢唔单止喐翻，而且仲健步如飞添。咁于是乎咧就成就咗呢一个网上面嘅佳话，因为点解咧？嗰、那个医兽医咧系冇收到呢一个善心男嘅任何诊金噶。 咁好明显个善心男佢都唔敢同佢再讲嘢啦。如果有个人同你讲，先生，你帮我医翻只曱甴啦，咁样，你有啲咩事，你可能已经掉头走啦，你仲会理佢系咪先？ 咁佢都系相当之专业，同埋咧，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兽医系医动物啦，我又冇谂过原来医昆虫类，尤其是曱甴咧，即系我谂佢真系要好叻先至可以医到佢呢一方面。 我谂昆虫都多噶，因为其实都好多爬虫类嘅，即系中意养爬虫类嘅朋友仔噶嘛，咁所以其实兽医都有一科。应该是读过那边即是昆虫啊等等那些。 可能我们接触得比较少一点。 好了你说这个捉了一只不是捉了一只曱甴是捉到一只曱甴受伤。我当它不是曱甴不要想着一只曱甴这样。你当一个 想一样东西。如果你捉了一样东西或者你拯救了一个动物回来你想着去医回它。你医完它之后你觉得这个兽医会怎样处理这只动物呢 回归自然咯， 回归自然啦， 又或者系叫带翻嚟嗰个人，系咪而家好似有一个新嘅制度，就系、如果你带佢嚟嘅话，系可以选择带佢去啲动物团体或者直接领养佢咁样噶嘛？ 系啦，有啲地方咧就系佢唔会放佢翻去大自然或者一个等佢继续流浪啊嘛，咁可能咧就会送睇有冇人领养啦。好啦，如果冇人领养咧，跟住隔一段时间佢唔会再养佢嘅。跟住会点样？ 你话兽医唔会再养佢？ 兽医啊，即系或者佢自己首先佢唔会养啦，咁可能会送一啲团体或者机构里边啦。跟住嗰啲机构团体冇人领养嘅时候，佢又会放翻佢大自然噶嘛。跟住隔一段时间又系可能会处理咗佢。 系啊，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成日都谂唔通或者解释唔到嘅一个死结啊。究竟你要拯救定还是你呢个系拯救行动定还是反而累咗佢啊？因为你如果拯救咗佢，系啊，佢当刻系冇事，但系之后咧。好多嘢就係一個即係冇辦法估算， 好似有個限期咁啊嘛， 有個限期嘅。 咁你不能夠無限期個供應糧食養到佢中老啊嘛，係唔會發生啊嘛。 亦都可能會太擠迫啦，到期時嘅時候，咁係咪應該救嘅時候？不過我覺得救嘅時候都唔會諗咁多噶啦。你見到佢受傷咧，你覺得佢即係有生命危險，你都係會救咗佢先噶啦。 係 啊， 咁睇就係話睇係一隻乜嘢咯。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正話你講嗰個攻擊只一隻曱甴， 我曱甴咧我啱啱睇喎，佢話原來佢嘅壽命咧最長就365日啦。咁如果你个你个诊所有一个位可以安置到365日咧， 当佢啱啱出世， 系啦系啦，最长喎，可能佢送去你嗰度已经百几日咧， 系啦， 咁其实 即系仲有200日就 系啦，即系可能两个月到 可以中老啊， 系啦，可以即系帮埋佢啦， 即系唔知道到底佢之后嘅处置系点样啦。咁但系咧，呢一个个案咧，亦都系提醒咗大家，即系其实善心嘅嘢咧，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见到受伤嘅动物咧，我相信个个都会去拯救。同埋會去幫助嘅，咁但係可能喺好多人嘅眼中，即係曱甴就會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生命體啦，亦都未必會即係個個去救助佢啦，甚至乎喺好多人嘅眼中係一個嘅害蟲添。咁但係我覺得呢一件事教識我嘅就係生命真係無價，如果有需要都要幫嘅。 或者單位報告情況，立即到就近嘅檢測點檢測核酸。三日之内完成两次检测，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英国当地星期二凌晨四点起，将葡萄牙移出旅游安全级别的绿色名单，转移到黄色名单。入境人士要强制居家隔离十日。好多旅客赶在措施生效之前回国，以免要隔离检疫。由於出現傳播速度較快，最先在印度被發現的變種新冠病毒，英國新增確診數字近來回升，單日新增5600多宗個案，再多一人死亡。衛生大臣夏國賢說，雖然確診個案增加，但是入院人數保持平穩，死亡人數處於低水平，因為已經注射新冠疫苗的人越來越多。夏國賢話：將會喺下個星期一公布最新數據，以決定係咪按計劃喺今個月21日全面解除英格蘭地區嘅防疫限制。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2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幣6.398，英磅對美元1.418，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9,023點，升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23美元，賣出1,899.9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大嶼山北部同南丫島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帶嚟驟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今早的車龍都幾長的，排到去威爾斯親王醫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龍尾在順利村，後少少近住安秀道那段都是擠塞，龍尾就在井蘭樹。 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啦，少少车龙喺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创知中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黎圍。青山公路深井段啦，去翻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擠塞，龍尾就喺浪翠園三期對出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壞車報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線有壞車，龍尾喺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再重複多次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另外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透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行车缓慢，排到白石角。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 Wings 龙一虽然宣布休息，咁但系仍然以庆太同埋梁平为骨干再次出发。Wings 喺2021年3月先将出道20周年嘅纪念变成精选十 The Best。然后将对2021年以及打后日子的美丽故事用一首的歌曲作为开始。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Beautiful Now。 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 Wins 二人组合庆泰梁平 Beautiful Now。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一分啊，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早晨啊 Kenny，Kenny 早晨早晨，系啊， 好唔紧要， 哦唔紧要，我哋再回拨多一次啊，因为我哋今日直播室真系要同啲听众讲翻声，我哋直播室今日啲电话线咧好似有少少运作上嘅问题，不过唔紧要，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咧紧贴下大市嘅情况先嘅， 好啊， 睇到咧恒指啦都削削地啊，譬如比方说琴日嘅呢个情况咧，亦都麻麻地，不过有个别嘅股份同埋个别嘅板块咧都有啲升势，包括体育用品股啦，同埋啤酒股啦。系啊，再请阿 Kenny 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 早晨。系啊，接通咗就好啦。咁啊，等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究竟啊今日市况嘅走向会系点咧 ？Kenny 你点睇啊？今日嘅市 啊，近排又系，琴日又回翻啲啦吓。咁啊就都系又好似翻上去咧。之前嗰个系我哋维持咗好鬼耐嗰个交易波幅咧，去到29000点楼上咧，又系冇乜力量啊。咁啊。 近排個市都係即係維持翻升市，成交就唔算多，我跌市嗰時咧就成交多翻少少。咁似乎都喺呢個即係 range 咧，即係雖然之前咧曾經有一度比較恐怖咧，就跌翻落去27,000+，大家會擔心會唔會跌突破咗個 range， 不過向下突破。咁但係而家上翻嚟，但係不過又好似向上突破唔到咯。所以暫時都係繼續一個悶局喺度，咁都係啲投資者方面咧focus 翻喺個別股份多啲，指數就好似冇乜料到咁樣。 嗯，係。想問一問咧，阿 Ken， 你關於一啲咧，即係呢一個呢一類型啊，因為咧最近你知咧，啲體壇上邊咧有好多事啊嘛。之前咧就話奧運搞唔搞得成啊，於是大家咧就好愁雲慘霧咁樣啊，就於是借酒消愁啦，又飲酒啦。咁但係咧而家話搞得成，又好似好開心，又係飲酒啦。咁會唔會對一啲啤酒股咧呢個板塊會有啲即係幫助咧？ 仲有歐洲國家杯啊， 係啊，歐洲國家杯又係啊， 重現戰火。 嗱，因為呢個鐘哥就講得啱啦，即係睇翻其實近排啲啤酒類股份咧，皮青啤啊、潤啤嗰啲方面都係表現非常好啊。咁就反而咧，即係百威方面咧就行得比較慢啲嘅。咁其實我覺得就幾樣嘢啦。第一樣就係話睇翻之前業績睇到百呢個青啤同埋潤啤方面咧，都幾成功地咧就拓展啲高端啤酒嘅比例，所以見到佢哋嗰個平均即係每一升嘅價錢加到啦，同埋亦都係咧嗰個毛利率方面咧就調升嘅。因為而家即係我雖然唔飲啤酒啊，但係不過咧就即係內地都好興嗰啲開始嗰啲比較高端嘅手工啤酒咧。咁啊，價錢咧就比一般啤酒係貴咗橛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個銷售價會提升同毛利率提升，反而百威咧本身已經係即係行開比較高端嘅路線啦，咁所以變咗佢再改善往上升空間方面咧就會比較少啲，同埋咧你睇翻業績都見到嘅，即係百威因為行高端路線啊嘛，咁所以佢咧見到業績之前咧佢都講到明就好受呢個中國夜生活方面咧嗰個因素所影響嘅，咁就反而清啤潤啤就唔知係咪大家都。除了夜生活飲之外的話可能都買回家或者跟朋友去飲了、所以那個影響就沒那麼大了、還有現在你知道、投資者方面都是喜歡買一些我們都常說譬如李寧啊、安踏啊或者之前炒到鬼金那些這個火鍋類股份都是、都是買個品牌嘛，那你很明顯青啤潤啤就是不嬲是有個國家品牌咯，那你百威是外國品牌來的嘛， 嗯，咁所以即系大家可能继续有机会都饮得杯落啊， 同埋咧，佢内地好得意嘅，即系咧，譬如你知，而家内地方面咧，都国内嘅旅游咧都恢复翻都9988噶啦嘛，咁内地嘅朋友咧好多时，香港朋友我就唔知啊，即系内地嘅朋友方面咧都会去旅行嗰时嘅话咧，其实都会系饮多啲啤酒噶喎，咁所以变咗旅游旺翻嘅话咧，其实对啤酒嘅销售。都是有个帮助 的。哦，是啊，放松心情啊嘛，咁 翻杯冰冻啤酒 啊，嗱咁啊，除咗啤酒啊，同埋头先阿 Kenny 提到嘅体育用品股咧，都走势唔错之外咧，我又想望一望呢个内地券商股啊，嚟紧会唔会都有啲好嘅走势？因为咧今日睇到报纸有讲债券通嘅南向通咧，终于就传出话今个月内会出台啦。咁啊日期咧就仍然需要相关嘅监管机构去到确认啦。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措施真系正式落实咧，都预料会加强咗北水嚟到香港投资嘅债市啊，咁啊有助咧带动呢个内地嘅券商业务，咁所以内地嘅券商股系咪都可以趁住即系近期都调整咗一段时间啦，系咪都可以睇下有冇边一只有潜力嘅就趁机吸纳下，咁啊迎接呢一个嘅南向通咧？ 券商我就不嬲中意中金多啲嘅，不過就可能中金就未必直接受惠翻呢個係南向通咁多，因為佢主力咧就係做呢、這個投行業務為主，基本上而家你講親嗰啲大型嘅 IPO 啊、中概股回歸都有去份嘅。咁因為其他嗰啲如果係依賴嗰個 bookage 啊或者係零息收入嘅話咧，就會比較係波動啲，因為好睇個市況嘅情況啊嘛。咁但係當然而家其實都有一個趨向，就好似中信啊啲。咁其實佢哋咧中金都有嘅，其實都會大家會睇翻佢個財富管理個 part 咧嗰個業務前景咯。咁因為財富管理個 part 嘅話，就好頭先講啦，就係話做一啲係理財產品嘅銷售啊，或者係資產管理嘅。咁而其實內地方面咧係有個好大嘅需求咧，就係一啲境外投資，因為過往就限於呢個係外匯管制嘅問題啦。咁嚟香港投資就可能只係可以正式渠道啊，正式渠道可能只係嗰啲係呢個滬深港通啦。咁如果非正式有好多方法啦，但係我哋講正式渠道就係滬深港通啦。咁而家就但係取股票之外咧，其實當內地嗰個係人均收入增加同埋對資產配置嘅需求增加嘅話咧。就會係對一啲股票以外嘅一啲境外資產咧，就會係上升嘅啦。咁所以變咗呢個係大嘅，即係未來個趨勢。所以香港其實係一個 好好優勢發展成為一個係區裏邊嘅資產管理中心。 嗯， 咁所以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咧。今日最後同大家聚焦講埋咧匯控嘅情況啦。咁啊，黃東盛就退休啦，兩個聯席嘅 CEO 咧就齊掌亞洲市場咁樣。咁啊，關於匯控 Kenny， 我哋一路走來啊，同你一路做咗兩年節目，都真係走過高山與低谷啊。依家係咪釋出一個對於匯控嚟講光明啲嘅前景啊？而對於匯控嘅股價走勢，你又點去分析？ 其实这个呢就都配合返佢哋之前业绩讲咗之后嗰、那个发展策略，因为嗰时都有提过，就係其实以前可能就叫做一个系环球银行嘅 Global Banking 啦，尤其是好着重嗰啲系环球嘅呢、这个系批发银行业务啊投行业务，但好明显就好难到够呢个系外资行斗啦。咁所以变咗佢强项唔喺呢度啦，咁佢而家都意识到自己强项就係一个系即係大中华区啊，同埋呢个财富管理啊、零售银行业务啊，呢啲先至系强项同埋个增长来源啊嘛。咁所以变咗你见今次嗰、那个息位嘅调配嘅话呢，都系睇到明显系想加强返呢个系区里面甚至乎印度市场上面呢嗰、那个系财富管理啊或者零售银行上面嘅发展囉。咁有啲人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嗰个 CEO 会变咗两个嘅话呢？咁我相信就係因為嗰個業務嘅重點同埋嗰個係分工上面咧，會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咁都睇到佢哋即係願意擺多啲資源咧喺個零售銀行業務上面咯。 嗯，咁啊，股價嘅走向又點樣睇法啊？ 啊，不過股價升，其實已經升咗上嚟啦。所以你見到其實每一次去到50蚊呢啲位嘅話咧，其實都有啲停滯不前嘅。咁我覺得就呢翻翻呢啲價都叫做合理翻啲，因為佢。事實上佢個 ROE 係有改善嘅，由之前勁低嘅水平咧係改善翻上嚟，但係佢 PE 其實都唔算平嘅，所以我覺得喺正常地喺50多蚊上上落落係 OK 咯，但係你唔好期望太大嘅升幅咯。 嗯，咁啊，散户民都明白點去操作啦，可以參考一下。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喎。 唔該曬，唔該曬，拜拜。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就梗係要嗌埋 Barbie 啦同埋小白入嚟啦。 喺度。 喺度啦。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等你哋柴我台㗎啦。 点解呢？ 因为呢我又要介绍一个地方俾你去。喂，不过我想讲喎，上次呢我做到好似 TDC Hotline 咁样咪介绍呢嗰一个沿住海滨嗰啲大型嘅雕塑嘅。 好劲喎，好多人打卡喎、 啊。你哋去睇咗咩呀？ 系啊， 未啊， 未啊！ 我见到网上嗰啲人咧，对嗰个好似用针织品织咗条彩虹出嚟嗰个咧，好劲，好靓。 嗰个都有见到， 嗰个系我见得最多人打卡嘅一个地方。 因为好即系好方便影相，可以影到靓相。我谂即系就翻啲角度咧，好劲啊！嗰个 同埋佢咧跳飞机啊嘛，依家新添咗一啲艺术品咧，系俾啲小朋友跳飞机啊、打卡咁样。 系 啊，题外话。你哋细个有冇玩过跳飞机？ 有啦。 而你哋玩嘅方法咧，我发现间间小学咧，或者个个屋村咧，啲细路仔玩法都唔同嘅。 系。 你系点样玩啊，钟哥？ 单脚跳，跟住双脚，然之后单脚跳，跟住双脚落地嗰啲咁样咯。 我都系咁， 我都系。 有冇歌仔唱嘅跳飞机？ 应该有啊，可能 系咪 Sunny 哥哥嗰只啊？小小天地跳飞机，大众一齐唱首歌，系咪嗰只？ 系可能系啊。 系嗰只好似叫一二三道理，唔知系咪 跳飞机咯？ 跳飞机啊！ 要揾翻先知道。我细个咧玩呢个跳飞机咧，就要有条机链嘅。 系咩？ 机链啊！ 即系咧攞啲 螺旋桨有冇咁 咧？攞一样嘢咧去要起机嘅，跟住总之如果你起咗机咧，好似大富翁咁样，嗰格咧你就唔可以被他人占有噶。即系啲人要跳咧，就譬如我起咗机系二咁样先算啦。跟住咧你就要跳一三咯，你就要 skip 咗二啦，就增添咗个难度。 我见到啲人玩咧就要，譬如话嗰个跳飞机划咗地下度咧，你就可能攞个石仔又好咩都好咧，就要掟落去，睇下掟中边格，你就要跳去边格。 类似啦，类似呢一种嘅玩法啦。 咁如果跳掟到去六咁咪跳死你？ 但系好多时候你会掟出界噶嘛，因为佢始终佢嗰个范围有限啊嘛。 最後就係紅霸曬每一個格仔咯，即係好似大富翁咁樣。 哇，咁複雜嘅玩 都係咯，係啊，我都唔知點解我學校有嗰個咁嘅傳統，人玩跳飛機玩得咁簡單，我哋玩到跳到 有乜所謂？ 向高難度挑戰啊！咁啊，係啦，大家可以即係又去下上次我提嗰個嘅地方啦，因為離遠見到都好靚啊。咁啊，今日咧我就又揾到另外一個咧市集，咁呢個市集咧就係好有呢個女士文青氣。因为咧，佢成个主题都系同花有关啊，叫做花呢碌市集啊，咁咧就会系 个名都几好笑。 系啦，呢个六月十一号啦，至到十三号。 新艺城年代啲食字嘅 花呢碌， 个碌字系 卖花嘅咩？花呢碌， 个碌字 L O O K 啊，唔系啊，石字边个碌啊？即系绿色个碌，但系换咗做石字边。 咁个呢字咧？ 呢啊， 呢 系花呢碌， 而家好多名都系咁。 系花呢。呢碌市集系啦，咁啊佢咧嗰啲摊位就以呢个文创做题材啦，有一啲手作嘅首饰啦，亦都有一啲花艺嘅植物啊，熏香嘅疗愈等等嘅杂货，即系嗰啲矿香石等等啦。咁我见到佢影出嚟嘅图片都几靓嘅，即系好多压花嘅东西啦，有好多植物啦，甚至就算你话女士嗰啲首饰，即系可能佢哋嗰啲手作首饰咧，好多都系用花嚟到做。主題嘅耳環啊等等，咁我望落去都好少女呢、啊、一、這個，咁佢就喺觀塘嘅呢個市集。 咁仲啱唔啱你啊？ 我唔啱噶，所以我咪叫你哋等你哋代我去咯。喂，咪大減。我有一副少女心啊嘛，即系我样唔少女啫，我内在可以有呢一副少女心喺度。 我点估到佢哋柴你柴你台嗰个位系少女咧，而唔系柴个屎插咧？ 个屎插系无辜噶， 系啦，我都系咁觉得。嗱个屎插咧，所有嘅店主咧都系好辛苦嘅。 都系少女，嗱，因为个屎插全部都系 屎插系无辜嘅。 系啊， 个屎插入边啲店主都系少女咧，咁我有兴趣去一去啦。 咁佢， 我啊带你去啊，中国。系啊，全部都少女喎、啊，啲店主 咁又去睇下 咁样嘅嗱，因为佢咧系招来系想少女心啊嘛，所以就算咧个店主唔系少女，应该都招来好多少女心嘅人嘅、 哦哦。你当我系咩人啊？你以为有少女就可以吸引到我去嘅咧咩？ 系啊， 你几时去啊？ 嗱，讲多次啦，佢咧就喺十一号至到十三号嘅，即系有几日时间，咁你就可以去睇下系咪真系咁多少女咯。 一日就够噶啦，好嘢嘅话就 你讲啲花定咩啊？花系嘛？ 花定系少女都好啦，美少女有冇战士嗰啲又出嚟系嘛？ 喂，不过题外话咧，我觉得其实呢啲市集我都几中意去支持嘅，因为好多咧即系一啲叫做小商家啦，即系好多自己。好想創業嘅朋友仔咧，其實第一步都係去參加市集，因為你唔係即係個個都會有一大筆嘅金錢或者資金去到開自己嘅鋪頭啊，或者其實而家呢一啲嘅。情況底下啦，亦都未必覺得係咁適合嘅時勢，但係你又唔想將自己嘅夢想即係擱置咗嘛，所以我自己都識幾多朋友，即係無論你話係手作嘅又好，或者佢真係有少少小生意想搞下都好啦。咁呢一個嘅市集嘅渠道咧，都能夠令到佢哋即係 keep 住嗰股嘅熱誠，或者去嘗試去 reach 下其他嘅人。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平時你行開啲大商場嚟嚟去去都係即係嗰啲鋪頭嘅話，即係呢一啲都係一啲唔錯。 嗱，呢個又補充一下啦，即係有陣時候啲朋友都話：，喂，行市集咧，見到啲嘢咧，喂，貴過出邊咧喺超級市場嗰啲好多喎。呢個係好正常嘅，因為人哋用大批量嘅生產方法可以撳低個成本啊嘛。你啲 handmaker 做嚿番鹼出嚟，佢真係好耐先做得到一嚿，所以嚿手工番鹼未有價值喺度咯。即係有啲朋友經過，我都見大學生講：，唉，你要呢啲番鹼四十幾蚊嚿啊，你去边间超级市场啊？十蚊有十嚿啦，咁样，即系我又觉得呢一种咧，即系我就听在耳内咯。我觉得哇，咁都得，咁你知你系咁样觉得唔紧要，你唔好大大声喺人哋铺头门口讲出嚟，人哋含辛茹苦咁样将嚿手工番茄搓啊搓啊搓啊搓。 佢就专登喺人哋铺头嗰度讲噶， 系 讲完之后睇佢减唔减价啊嘛。讲完之后， 伎俩嚟嘅呢个 系技法嚟嘅技法嚟。 但系话佢啲市集。卖嘅通常系啲手工艺品啊嘛，咁手工艺品当然正话好似欧华斋呢啲系少量生产，咁啊必定咧就唔系叫做未必一定系我哋见惯咗一啲大批次生产嘅东西噶嘛，但系你留意一下，如果你将一啲叫做手工艺品摆喺屋企。 同一啲大批次買翻嚟嘅東西擺屋企。你大批次嗰啲咧，通常係擺得耐啲嘅。手工藝品好多時你擺下擺下就會覺得，哎呀，好似都係時候要換啦。你會換走佢嘅。但係譬如你整個書架。是真係而家你最興嗰啲咩姨媽家私嗰啲咧，你可能會擺十年。但如果你買個手工藝嘅書架咧、你可能擺下擺下，不如呢、這個不如換咗佢咧，你會有呢個諗法。 誒，咁啊啱啦。個店主先有生意做啊嘛，最怕你唔換，你換啊有嘢做啦。 最緊要係換翻佢嗰啲，係 啊，姨媽嗰啲咧。摆十年 俾阿姨妈用啊，嗰啲 系啦，你咪用四十年咯，冇所谓噶，系啊。 咁所以呢个市集你可以去一去，睇、有冇啲嘢你想换嘅，你又可以添置下啦。 哇，都好喎、 啊。系啊，嗱，如果啲嘢唔啱嘅咧，你都可以买啲翻嚟送俾我，因为我 都系一个少女， 都系一个少女，就好衬嗰啲产品嘅，系啦。多谢钟哥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八日系一年嘅第15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06日。2008年6月8号，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秋叶原发生随意杀人事件，犯人为25岁的男性加藤自大。事件共造成7死10伤，是日本同类型罪案死伤者最多的案件之一，亦是其中一次出动大量急救队伍的事件。加藤自大被捕后判定并无严重精神病，在2011年3月24号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死刑，经上诉后东京高等裁判所在2012年9月12号维持死刑判决，2015年2月2号最高裁判所再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彻底确定加藤自大的死刑判决。六月八号出生的朋友天生聪敏，无论在科学、人文、艺术方面都有杰出表现，带有强烈责任感，就算遇到困难挫折都能够保持正直和忠贞，不太擅长交际，没有太多的欲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突发事件，有没有能力带领受害人脱离困境？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社会悲剧不断发生，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当中吸取到教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一名17岁少年和一名45岁女子，案件将会在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深入調查之後，前日在深水埗和港島西區拘捕兩人。警方過去三日分別接獲三名市民的報案，表示在網上租遊艇的時候懷疑被騙。警方說，事主在一個社交媒體見到提供遊艇出租服務的貼文，其後透過電子付款平台分別支付6000至15000元不等的訂金之後，對方失去聯絡。初步調查顯示，騙徒使用同一社交媒體帳戶和收款帳戶，相信是同一詐騙集團。有關帳戶大概在一個月之前開始運作，貼文以豪華設備、水上電單車和都會美食作招來，警方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去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廣東新增10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全部來自廣州，另外有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廣州4宗、深圳3宗、佛山和湛江各有1宗。 广州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避免人群聚集，即日起关闭全市中高风险以及封闭管理区域的农贸市场。全市餐饮场所、医疗机构等重点场所进入之前需要扫描健康码。另外，广州市卫健委呼吁市民，若果近期到过中高风险区域或者重点场所，接触过阳性病例同埋密切接触者嘅民众，需要向社区或者单位报告情况，立即到就近嘅检测点检测核酸，三日之内完成两次检测，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在北京，反外国制裁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现时要求保密，星期四下午会议闭幕之后才能够公布细节。新华社在报道之中引述人大法工委发言人办公室话，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利用涉疆、涉港等的各种借口，造谣污蔑和打压中国，初步干涉中国内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34，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7点，升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16美元，卖出1,899.8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个坏车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里面，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嘅。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里面，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很长的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另一边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比较繁忙噶，车龙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一带车多，咁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圣座字大厦对出。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系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喺清水湾方向咧，车龙长啲，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 做人最紧要系咩？ 做人最紧要挺直腰骨。答得咁好，有咩奖？ 仲话有腰骨，你哋挨到条扶手实一实， 其他人唔使扶咩？啲礼物留俾二台听众啦。 想答问题赢奖品， 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係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今日嘅办公室心理学呢，我觉得好受用嘅。 係 点解呢？因为多数人呢都好想喺职场嗰度呢做一个受欢迎嘅人。 嗯， 如果你唔受欢迎呢，其实你日日返工呢都好惨嘅嗰种感觉，係咪先？ 係呀。 咁但係点样先可以做到一个受欢迎嘅人呢？嗱，我问下钟哥同埋小白啦，你觉得喺一个职场里面係聪明优秀嘅人会受欢迎多啲呀，定係平庸唔叻做嘢唔係咁好嘅人受欢迎啲呀？ 必然係后者。 点解咧？ 我系觉得前者， 因为前者咧会选择自己做一个唔受欢迎嘅人嘅。 吓， 几语重心长。 但系叻系咪一定嚣噶？ 咩啊？ 叻 系一定选择做一个选择，即系佢可以选择做一个受欢迎，但系佢亦都可以选择做一个唔受欢迎。 咁点解佢会咁选择咧？你觉得？ 我都系摆到最后先讲、 哦， 你见我咁语重心长，你知道我几咁 就要留一条 尾啊， 系嘛？ 我就会觉得系前者真系优秀啲嗰个咧会受欢迎啲嘅，因为我觉得佢之所以优秀，因为佢明白呢个道理，就系同啲同事关系打得好咧、 嗯， 其实咧系可以帮忙自己好多工作上嘅方便同快捷嘅。 你问就再问翻阿崔杰同正话嗰个题目，佢话喺职场上 边系啊 边类型嘅人最受欢迎？ 嗯。 最受欢迎， 最受欢迎， 当然是平庸那些啦。 点解啊？ 对自己冇晒伤力啊嘛。 但系佢帮唔到你手， 系咯，帮唔到我手。 猪队友、啊， 你讲平庸啫，你唔系猪队友、啊。喂，平庸同猪队友有两个层次、啊，小姐。 但系平庸其实佢又即系发挥唔到佢作用。有时你可能会觉得，即系如果你比佢叻啲嘅话咧，你会觉得。哎呀，咁样，不如等我嚟啦，你都帮唔到手嘅。 就系因为咁样，所以佢先至受欢迎。因为喺佢身上边，我攞到一份优越感咯。 哦、 即系我觉得，喂，唉，你咁差，我叻啲。其实可能佢都系好平庸嘅啫、 嗯， 只不过系可能系平庸加一，佢就系平庸。咁、 嗯、 佢觉得平庸加一都系加一啦、 嗯。 我叻少少，咁佢咪有一份优越感，开心啲。 哦， 嗱，又咁样问啦。 嗯， 有冇喺职场上面，你哋遇过一啲真系好叻、好优秀？几乎咧无可挑剔嘅人、嗯，你又觉得佢受唔受欢迎咧？ 真係好叻啊！ 你係咪想？你係咪覺得又咦又講我嘅？我見到你嘅眼神。 唔係啊，唔受歡迎㗎，唔受歡迎，真係唔受歡迎。 點解咧？ 会招人妒忌啊嘛，同埋你会有一个叫做杀伤力啊，啲人会觉得你系咪喺度争紧我啲嘢，或者你喺度影响紧我嘅利益啊？ 系，因为你叻，太叻人咧，锋芒太露 啊！呢个都系，呢个都承认。一个人太叻嘅时候，你会觉得哇，样样嘢可能佢喐下手指，佢弹走咗我， 系啊， 唔好行咁近， 对自己嘅利益受到损害， 系啊，威胁性好大嘛。 咁如果好似你哋咁讲，咁嗰啲咁叻，即系本身咁有能力嘅人啦。是不是一定要扮下傻啊，扮下唔叻，俾啲位你哋走啊，佢先能够喺呢个团体里面做得受欢迎呢？ 睇下佢做咩职级囉。如果佢係真係仲係喺即係喺低下层游走緊嘅时候呢，真係嘅，千祈唔好锋芒太露啊。 枪打出头鸟啊。 即係我想讲个英文 ,exactly. 嗱，啱啦，其实头先你讲嘅都系一啲好普遍嘅心理嚟嘅，就话如果你喺职场上面或者一个团体里面啦，有一个人佢系特别优秀嘅，而几乎系无可挑剔嘅，咁其他人嘅心里面咧就会有一种自惭形秽嘅感觉啦，即系觉得比下去啊，甚至喺佢隔篱咧会觉得好大压力啊，点做都唔够佢好啊咁样，咁慢慢咧佢就会唔系咁受欢迎嘅。咁但系今日咧就想讲一个出丑效应，呢、這个出丑效应咧就能够帮到呢一班本身咁优秀嘅朋友仔啦。就系点？ 多谢你望住我讲啊！ 系啊系啊，我望住你，望住边个咧？最衰对眼又望唔到翻自己啊！嗱就咁，心理学嘅实验咧，亦都证明咗呢一点嘅，即系有呢个倾向嘅。佢话有两个候选人竞争同一个职位，一个咧就近乎完美嘅，一个咧就好平庸咁啦。咁然而咧，当两个人都唔小心将嗰杯咖啡啊倒咗落自己嘅身上，即系发生一件好尴尬嘅事啦。近乎完美嗰个候选人咧，个人气大增，咁而平庸嗰个咧就冇乜显著嘅变化。咁呢一种现象喺心理学里面咧就叫做出丑效应啦。 讲多次嗰杯咖啡嗰、那个嗰、那个试验系点样？ 嗱，其实咧佢当系两个候选人啦，一个就好叻嘅，好实好完美嘅， 即系例如我同钟哥咁样啦， 系啦，好完美嘅钟哥， 系 啦， 咁 啊小白 又话我叻，又话自己叻，你即系当小白系乜嘢嚟喺度？ 唔紧要， 系呢啲角色嚟嘅啫嘛。 角色扮演，等我做平庸嗰个先。 咁都系咁啦，你唔好做啦，我哋两个做。 跟住你都系话我系呢个， 继续我系平庸嗰个。 系咩识穿咗添？嗱，咁啦，小白咧就系好叻嗰个，近乎完美嗰个。我咧就 坐一次呢位先， 系啦，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飘飘然啊，见我即刻。 咁但系咧，我哋同样咧都突然之间做咗一个即系比较傻或者出丑嘅行径啦，就系将杯咖啡咧倒咗落去啦， 系倒泻咗，都系倒泻咗杯咖啡啦， 倒泻咗杯，哎呀咁样啦。咁小白咧，即系本身近乎完美嘅候选人咧。突然之間好多人擁戴佢，咁而我咧即本身都平庸噶啦，咁樣可能即倒洗杯咖啡都好切合我人物性格啊，咁所以咧啲人對我嘅喜愛度咧就冇頓時增加，冇乜顯著嘅改變嘅。 咁好容易理解啦，係好容易理解，本身係平庸啊嘛你，係咁所以咧就係你倒洗杯咖啡啊， 好合理啊， 預咗 啊， 好合理預咗嘅，但係阿小白咁叻啊，哇倒洗杯咖啡，我唔係覺得佢係出我覺得佢呢個出醜咧，俾到我嘅一個信息咧就係、是。哼，你都唔系好叻啫，我都你都衰啊！ 哦，有一种 即系有一种 幸咗， 幸咗，同埋一种幸灾乐祸。终于我都叻翻过你一次啊！ 系， 因为我冇倒衰咖啡，你有、啊，即系我可以有机会叻过佢啦。 嗱，幸灾乐祸咧，我就唔知道，即系比较贬义啦。可能冇，当然有啲人会咁样觉得啦。啊，你终于出错啦，咁样就挑剔你啦。但系亦都有可能咧，就好似头先小白咁讲，有一个近啲嘅感觉，甚至咧，好似系觉得你好 cute 啊，见到你嘅另外一面啊，即系系啦，即系平时你好严肃啦，或者平时你做嘢所有嘢都冇甩漏啦，突然之间咧，你有一啲小嘅错误，当然唔系一啲大嘅错误啦，偶尔嘅犯错咧，系会令人觉得你更加有一个亲近嘅感觉，同埋咧对你嘅喜爱度咧，从而就会增加啦。 哦，即系一定要可爱啲嘅倒些咖啡，即系有啲人一倒些咖啡之后就。 即係佢作一個例子啦，呢、這個即係佢話啊，譬如尤其是一啲領導層，平時佢哋做嘢咧已經哇好威風啊，好決斷嘅啦、嗯嗯，但係偶爾咧有一啲小差錯咧，唔單止唔會影響到下屬對佢哋嘅好感，即係唔會因為咁咧而對佢失去咗信心嘅，即係唔會因為你做錯少少嘢而覺得，誒佢都唔係好似平時諗到咁叻啫，並唔係咁樣，而係咧反而拉近咗佢哋彼此嗰個心理嘅距離啊。如果一個人真係完美無缺，点样都找不到佢缺点咧，反而咧啲人就会觉得好唔真实啊！呢、這个人点解噶咁？ 即系要揾啲嘢做啊！即系譬如你食饭系都要留翻粒饭喺个嘴角 啦，咁啊觉得你好得意啊， 好 真实啦， 小事出错，大事英明 啊，系咪要咁样咧？ 系啦，冇错就系咁样噶，系啦。咁佢话咧，作为一啲即系嗱，譬如阿钟哥，你觉得？自己好優秀咁樣先算啦，即係打個比喻啦。咁咧你就 覺嘅 都係事實嚟， 都係你話嘅啫， 事實陳述嚟嘅係啦。咁就可以間唔時咧有一啲嘅小出錯，咁、令到大家覺得啊呢、這個人咧真係好真實，係、啦，我就好喜愛佢啦咁樣。 哦， 好，到最後你係咪有頭先一個引子想講？ 哦，唔 係， 我就話嗰、個唔係引子，嗰、那個一個 結論， 一個睇法 啊。係點咧？ 我話聰明嘅人咧就會製造到自己變成唔受歡迎嘅，佢唔會企喺一個受歡迎嘅位嘅。如果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嗯， 好简单嘅啫。如果你是受欢迎，如果你是个个都要受，如果你是受欢迎， 嗯， 咁即系话你同人争紧啊， 嗯， 某种程度上，如果你唔受欢迎咧，你系团结咗人哋嘅，因为我唔受欢迎，咁我咪变成众矢之的咯， 系。 咁如果我系众矢之的嘅时候，其他人就会有一个团结嘅心 嘅。哦，但系咁样，咁会唔会虚假啲咧？即系明明你可以即系做翻自己噶嘛，但系你而家好似反而就系要。扭曲少少， 但 佢營造一個畫面出嚟， 係啦，我覺得鍾哥嗰個係一個好好高深嘅一個如何團結一班人嘅一個方法嚟。 因為點樣令到即係我即係譬如話一啲唔相識嘅人，甚至乎叫做一盤散沙，點、樣令到佢哋團結 一齊揾個敵人咯， 就係、啦，有共同敵人。跟住佢哋就會團結㗎啦嘛，咁、所以咧某種程度上呢、這個都係一個職場上邊咧你要識得運用嘅，但係咧你要犧牲自己咯，即係你做咗衰嗰邊，嗰邊就團結，跟住你成間公司或者成 team 咧就可以向前行啦。 今日又同大家講下英文嘅諺語啊，好多時做嘢都要慢慢做。要有耐性，所谓慢工出细火，太心急可能反而会容易出错，咁咪仲难成功。咁到底慢工出细火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要共他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现，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前，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乱， 慢工出细货，凡事都应该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望得仔细啲，出错嘅机会都自然少啲啦。正所谓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slow 即系解慢，而 steady 即系解稳定。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很多时候当你慢慢做，用一个很高的稳定性去完成一项工作，自然就容易啲取得完美的成果。记住啦，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成功的窍门已经话咗俾你知啦，记住啊， 慢工出细火，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希望你都可以快啲掌握呢个窍门，取得你嘅成功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两位拍档有冇搭红 van 嘅习惯？ 少啲喎， 真係少啲啊， 少啲係嘛？我好中意搭紅 van 嘅，當我唔駕駛嘅時候，點解咧？因為紅 van 嗰碌棍咧，好似按摩棒咁樣，好多人都係咁樣撞下撞下頭，跟住瞓咗一程車。你哋唔知嘅咩？ 我有試過嘅，有試過 係正嘅，我覺得。同埋紅 van 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你要嗌有落啦。咁大家都喺度諗緊幾時嗌好啦。咁同埋有啲紅 van 嘅規矩就係一上車就俾錢啦，有啲紅 van 嘅規矩就係落車先俾錢。我幾多體驗喎、啊，關於紅 van， 我估唔到兩位拍到冇乜點。係 咪因為紅 van？ 我去嘅地方咧，係咪紅 van 唔係好到啊？因為我平時都係即係以前就喺沙田出沒。 哦，係喎，如果你哋喺沙田區就真係少啲紅 van。係，你知唔知全香港咧？最少人搭到紅 van 嘅一個地方就係沙田咯，同埋大圍啦，即係嗰個 area。因為你一去到大埔又係大家都知啦，電影都有得拍啦，即係大埔啊，好多時都係搭紅 van 出入噶嘛，即係尤其是往來旺角咁樣啦，好多朋友即係一冇通宵車嘅時候，你火車即係講緊港鐵方面嘅東鐵線啦，就唔會開凌晨噶嘛，有啲朋友可能玩完之後，咁可能都要搭嗰架紅色嘅 van 仔咁樣凌晨啊嘛，即係賴嘢凌晨，我坐呢個大埔嘅紅 van 咁樣啊，估唔到你哋少啲搭，不過咧都要講下呢一個啊嚇，咁啊有一個碩士嘅畢業生啦，咁啊開展咗一條新嘅門路，咁啊。將架紅 van 咧就活化咗，咁啊有幾個不嘅，就係、是、不許司機開對講機咧就傾偈啦，不收現金啦，但係就收 PayMe 啦咁樣啊嚇，亦都咧不亡命，更加咧不市井咁樣，呢四個不咧，唔知對於兩位拍檔嚟講，即係如果你上到架紅 van，有陣時都會驚噶嘛，即係有啲紅 van 可能會播好大聲嘅歌啊，或者如果嗰一日賽馬日啊， 就會聽住馬啦。 聽 住 馬唔緊要，好大聲，好大聲，即係嗰個賽馬直擊咧，係大聲到你連想同旁邊嘅人去傾下偈咧，都傾唔到噶嘛，即係會聽到。跟住佢一師傅咧，我有一個體驗係咁啊，咁啊就係搭紅 van 啦，咁啊即係個師傅喺度跑馬仔啦，跟住咧咁輸咗啦。咁佢好大声讲粗口啦，咁我哋都好惊啊！成车系咪先？ 因为你见证住佢嗰个输嗰一刻，系咪？ 系啦， 个情绪爆发点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打俾佢个 friend 啦。我唔知道用对讲机定还是佢哋嗰啲通讯软件啦。跟住话嘟嘟嘟嘟。又輸咗啦咁樣，咁我冇用過充分語氣演繹啦，因為我都想 calm 少少。 佢應該係強烈啲嘅， 但我驚我入咗戲咧， 個實 真係爆咗粗，真 係 爆咗粗。你知我演技咁好嚟講係咪先？ 我哋唔好入戲啦， 係啦，唔好，我盡量用一個比較平靜啲、平和基金。 我哋陳述翻件事就 OK 啦。 基金嘅戒賭熱線，希望呢位師傅都真係會戒賭啦，係啊，揸車就揸車啦，唔好賭博啦。 不過都係真喎，即係咧，我又覺得即係司機咧，唔好喺你揸緊車或者真係你可能嗰陣時做緊嘢啦，直頭叫做開緊工嘅時候， 賭錢係嘛？ 唔係俾其他嘢好影響到自己個情緒啊！係啊，即係嗱，賭錢其一啦，即係可能其他嘢，譬如你我試過坐一啲車咧，佢係咁傾緊電話嘅，佢唔係講緊一啲好重要嘅嘢嘅喎，但係可能佢真係悶啦，或者即係好想傾吐啦。嗰刻我係全程車，佢都係講緊，即係同另外一個人講緊電話。係啊，咁其實我又覺得都會分散。 神嘅，多唔少都 都會啦。同埋即係頭先就講唔好賭博啦，即係不市井嗰個規條啦。另外咧，呢位碩士嘅學生咧就不亡命啊。我覺得不亡命咧都好緊要，因為喂你成車嘅乘客都喺你嘅手嗰度噶嘛，咁樣喂如果你真係當然我都知好多即係紅 van 司機真係車手嚟，即係我講緊佢可能上一份職業。 真 系澳门落场， 系啊，东望洋。 佢真系澳门落场噶，有冇睇小佢啊？ 我冇。 所以佢啲弯，我见过一个情景好， 入得好靓系嘛个弯？ 唔系啊，个弯系有两边碌离咗地嘅。 咁得人惊？ 我冇拍低咋，系啊，我真系好想影低呢一个画面。 但我想话咧，嗱，我自己以前咧，即系翻学嘅时候咧，我就真系经常日日都要搭红 van 嘅，因为要翻对面海啊嘛。咁我嗰阵时咧，嗱，衰啲，我呢一个心态系非常之错嘅。我系几享受呢一种亡命 van， 因为 真系好 快 到，系啦。你谂下旺角去到薄扶林， 系啊， 都系十五分钟内啫。 系啊， 我试过最快系十。分三十几秒咯， 系啊， 真系好劲， 好劲噶！佢喺西隧口一出咧，跟住就行嗰个一二三四街，跟住上去咯。 其实我系感受到你讲嗰个两个碌离地嘅， 系啊， 飘啊，系嘛， 真 系 好飘！我见到成车啲人都系掹住嗰个瞓觉柱咧，然之后就一齐向右斜咁咯。 系啊， 其实真系好危险。 系证明 call you 啲学生有几攰啦，系啊，你又飘到。咁与此同时就系讲紧不亡命，唔系净系个速度不亡命啊，系唔好成日冲灯啊。 哦， 即系头先咧 ，Barbie 讲咧就。起我都读书的时候，即系都有搭过呢架车啦。其实嗰一二三街好短噶嘛， 系啊， 即系街与街之间咧，佢永远都冲噶。总之一红灯佢就俾油啊， 系啊， 我未见过一个咁嘅情况，红灯俾油啊，大佬，一红灯即刻，即系黄灯，有阵时你黄灯都爆埋佢，我明嘅，即系大家都驾驶者。咁你话当然。按 law 點樣即係喺是對是錯，我唔喺電台嗰度講啦。咁但係你紅燈俾咗一定唔啱啦，呢個我可以一定講話 absolute， 即係完整地係一個錯誤嘅事啦。但係佢哋真係紅燈俾有咯，呢啲咪亡命咯。因為你有陣時你車頭過到，你個尾巴未必過到噶嘛。咁可能有啲車見你尾巴未過到，跟住就嘣一聲撞，成日都撞車，所以嗰條路 係㗎係㗎係㗎。即 係師傅們都謹慎啦，同埋就唔收。現金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因為有陣時咧有啲小巴師傅都惡惡地噶嘛，你上車嘅時候咧俾錢佢就話叫你落車俾啦，你上車唔俾錢佢話。做咩唔俾钱啊？ 系啊，会嗌住你。而家系好中意嗌住噶。 俾钱开车咁 系啦。 所以俾钱呢个方面咧，我系中意六 van 多啲噶，因为六 van 坦白啲嘛。我一上车我咪 就自己 出系啊，或者入钱落个箱仔嗰度咯。 免却咗个尴尬，即系你唔知边个师傅有啲咩规矩。 红 van 咧好多尴尬，嗱六 van 又有站啦，又冇尴尬。红 van 咧要讲喎。 咁会唔会唔停噶？即系譬如你讲完个地方，唔得咁样噶， 或者听唔到，或者听错都会啦。 会啊，唔系啊，就算佢唔记得咗，佢都会讲嘟嘟嘟嘟， 系 大声啲啊嘛。 我明白， 就算你好大声，佢都会讲噶嘛。咁即系嗱啦啦，唔系一足讲打一船人，即系有啲红 van 师傅都好心， 好有礼貌嘅， 帮阿婆过马路嘅，扶阿婆落车嘅，即 系 好有礼貌，礼貌周周嘅咁样。咁啊，希望呢一种礼貌嘅精神咧，喺红 van 成个业界啊， 冇错 系咁样啦。红 van 都系 发扬光大，咁就咧， 大家开心啦。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非常之繁忙，车龙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龙盘苑。 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去浸会桥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而家就排到去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喺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之前咧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啊！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咁再重复多次啦，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 90%， 正確的解读是指接种了疫苗的人比没有接种的人染病机会低 90%， 而并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人仍然有 10% 的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百分比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个别发展啦，道指收复34630点，跌咗126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点，纳斯达克指数有得升，升67点啊。市场观望通胀数据之际咧，美国财长耶伦就表示啦，总统拜登咧将会继续推动咧40,000亿嘅美元开支计划啊。即使这样，最终咧会令到利率稍为上升咧，但系从美国嘅社会同埋联储局嘅角度嚟讲，都是有利的。咁啊，从投资者的角度嚟讲，系咪有利咧？咁啊，佢亦都冇讲到啊。个股方面咧，网军啊，继续热炒的股份咧，继续备受关注啊吓。戏院营运商 AMC 全日升14.63% 吓，收报55美元啊，令到佢哋嘅股票市值啊，以至成间公司咧都水涨船高。GameStop 咧继续有得升啊，升12.74% 吓。BlackBerry 啊，呢三只咧都系啊，美国网民好喜欢喺讨论区讨论，继而再炒作嘅股份都有得升啊，升13.78% 吓。继续啊，究竟系网民赢，定还是系沽空机构赢咧？定还是系基金经理赢咧？呢一场大战咧，大家继续拭目以待。至于港股点睇啊，转个头你咪会知道啦。 羽毛球是1988年汉城奥运的六个表演项目之一，香港代表陈志才以及陈念慈当年在混双拿了一面铜牌。去到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羽毛球就正式成为奥运的比赛项目了。今天我们讲一下施善元，是羽毛球的施善元。 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呢啲施善员用双手揞住只眼呢？吓，咁会唔会睇唔到个波有冇出界噶？定系佢冇眼睇呢？原来当施善员做出呢一个动作，系代表佢哋正在向主裁判示意，佢哋未能够睇到个波嘅落点，弊家伙，真系睇唔到啊！若果主裁判都唔能够裁定嘅话，就会判定为 let ball。喺呢个情况底下，呢一分将会不作计算，原先发球嗰一方可以重新发球，即系再嚟过咯。嗱，唔好以为呢件事唔会发生，羽毛球嘅速度可以好快噶。事实上，羽毛球嘅最高杀球速度能够达到有纪录嘅时速493公里，比一架 F1 赛车更加快啊！喺2013年嘅时候，有公司推出全新嘅球拍，并且邀请马来西亚球员李宗伟以及陈文宏挑战杀球最高嘅速度纪录。最后呢次测试入边，李宗伟嘅杀球速度就系时速456公里，陈文宏就系时速493公里。速度咁快，有时施善员睇唔到，其实都好合理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豪。 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今日朝头早又打电话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先。今天早上接通咗阿 Polly 喺咩度啊？ 你好啊，小白，祝你身体健康。 哎，我都祝你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好唔好？ 好啊。 系啊，嗱，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咯，咁啊，到你自由发挥嘅时间啦，要啲乜嘢？点唱啊？想又点唱俾边位咧？ 咁我今日想点唱郑秀文嘅《终身美丽》。 好。 咁啊，农历五月初八就系阿张甜婆婆92岁生日。 嗯。 咁啊，农历五月11咧就系郑宝珠女士生日。 嗯。 6月22号就系阿蔡淑芬护士姑娘嘅生日。 嗯。 咁6月23号咧就系阿何丽红女士生日，咁啊祝咁多位生日快乐，俾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sh 罗姐夫一家啦，咁啊祝佢哋生活愉快，特别点俾富丽儿护理安老院嘅院长黄秀芬啊，咁啊因为佢咧7月21号就荣休啊，咁样我同佢咧就共事咗22年啦，由开院做到而家，咁啊好唔舍得佢啦。咁啊，多谢佢当年俾我加入护老行业啦。咁啊，喺里边我学咗好多嘢啊，又唔识同啲长者朋友相处咧，至到而家咧，大家好似一家人咁相处啦。 嗯， 咁啊，祝大家生活得美丽，生活得精彩，送埋俾晨光第一线嘅所有主持人。 好， 多谢你哋咧，星期一至星期五啊，用美丽嘅声音咧送俾。欢乐俾广大嘅听众，唔该晒小白， 系多谢晒 Polly 你先啦。咁啊，我哋都一齐听啦。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院长咧，就话你20年前咧都已经揾你一齐入嚟帮手噶咯。 22年啦，我哋工作咗 22年啦，咁啊系啦。咁啊，你最佩服、最尊敬院长嘅一样嘢，俾你讲，你会系啲乜嘢咧？ 嗱，佢做嘢咧就好清晰、好决断嘅。咁同埋咧，有时有啲嘢咧。佢唔係喺當時，但係咧有時你哋即係匯報咗啲嘢俾佢知咧，哇！佢好犀利啊，好快，佢已經即係喺個腦裏邊咧已經知道邊啲嘢係即係正確，邊啲嘢係唔啱噶。 嗯， 哇！我好欣賞佢呢點啊。 嗯，咁就好啦嚇，咁啊希望咧阿院長榮休之後咧都可以開開心心、 終身美麗、 終身美麗啦，正如你所講，多謝你電話，拜拜。 拜 拜。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不过默默声，靠你的手臂，抱下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 分，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星期二嘅早上，由李嘉仁医生早晨啊，小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系。 我哋或者先生都系讲紧新冠疫苗呢个问题。 嗯。 其中咧，我哋话 BioNTech 最即系好麻烦一样嘢咧，就要说到减70度啊咁样，即系变咗普通嘅诊所咧都唔可以打呢啲针。但系而家咧做紧最新嘅研究咧，就发觉咧，如果啊佢系解冻咗嘅疫苗，可以摆喺普通嘅雪柜咧，摆到成31日咧都冇问题噶。 哦， 即系话如果发觉唔系真系要摆到咁冻咧，即系摆喺普通诊所一样可以同人哋接种噶。 系 咁样呢样嘢咧就方便好多啦。 嗯， 咁即系所以话咧唔使话一定要去特别嘅中心，咁呢个咧就要睇下进一步啊药厂嘅研究啊。其他人的接受怎样样了、 mm-hmm. 啊、好了，但是我们几时都说其实医务人员在这个新冠疫情危不危险的呢？ 危险是吧、嗯、是的，他们因为是一个高危的环境底下工作嘛。 在苏格兰呢就有一个研究做过，就是他就是医务人员、啊 mm-hmm. 在去年5月到9月是做过的、嗯、法国呢就有300个人是中招的、 嗯、 就是这个2000多个医护人员的研究呢，300人中招，就是14.5%到。但是其实呢20%是完全没有病征的、 嗯、 就是所谓无症状者。但是在这个所谓中招的人呢，最多是哪一类的工作人员呢？就是牙科的工作人员、 嗯 啊、有些牙科即是又要洗牙，有些空气喷出来、啊 嗯、 你戴住个、所谓口罩啊面罩都可能有捐过去这样惹到的、 嗯、 所以在牙科的人员呢26%都有惹到的，而、其他的呢就是譬如你说、医院、推人那些22%、反而医生那些呢即可能即是保护力好足啊，小心啲咧，21%到嘅啫。啊，咁所以牙科人员咧就真系要致敬，因为好危险嘅呢样嘢。 所以医护人员都要致敬，系啦。 系啦，咁就如果系即系所谓惹到病嘅话，咁佢哋如果佢哋嘅抗体咧有即系佢嘅保护力咧，达到85%嘅话咧，咁啊通常咧再惹到嘅机会咧系少好多嘅。 嗯， 即系话佢惹到之后，佢有抗体啦，咁但系佢保护力咧都系相当好嘅。 嗯， 呢个自然嘅感染 系 啦。咁啊，另外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得意噶啦，一个好难知道嘅病就系叫做胰脏癌。 哦， 即系产生呢、這个所谓呢、這个胰岛素嘅地方。 嗯， 但系胰脏癌咧系一个好隐晦嘅病，因为佢个胰脏咧喺好入嘅地方，通常系冇乜病征嘅。咁、 嗯、 有啲病人都系觉得，哎呀，腰酸背痛啊，背痛嗰啲，以为就肌肉有事。 嗯， 点收尾真系出事嗰时候咧，通常都系好似噶啦。咁、 嗯、 其实我哋有冇乜嘢？譬如食嘢有冇啲可以帮助 預防到嘅呢？ 嗯， 而家有啲研究咧就發覺，如果你食物之中有好多維他命 K 一啊，維他命 K 有好多種，有 K 一、K 二，主要就係 K 一呢一隻咧，你個胰臟癌嘅機會係少啲嘅。 嗯，有啲咩食物有呢個維他命 K 一啊，醫生？ 主要咧就係綠葉係好即係綠嘅所謂。深色啲嘅綠葉嘅食物啦， 哦、 最多咧就係羽衣甘藍啊。 哦，呢、這個 super food 喎。係啊，羽衣甘藍煮熟咗都唔怕噶，呢個第一。係、嗯。咁其他嗰啲咧，我都好少食啊，有咩芥末綠啊， 嗯， 羽衣綠啊，咁呢啲誒主要係深黑色嘅深、 嗯、 啊深綠色嘅嘅、 嗯、 有葉嘅植物，啲菜咁啊，當然。其他啲菠菜啊、西蘭花啊、另外一粒粒嗰啲 Brussels sprouts 啊嗰啲咁樣咧、嗯，啊叫牙金燕啊，我先揾到 Brussels sprout 嘅中文。咁啊，係呢啲咧都係較為多維他命 K 一嘅。咁食呢啲咧就可以係有呢、這個希望保護到少啲嘅炎狀癌。咁嘅問題嘅， 調翻轉，我又想問一下醫生，有冇一啲咩嘅行為或者我哋嘅習慣咧，反而係會促使到呢一樣嘢發生嘅咧？ 啊，暫時都冇乜， 真係唔知道，未知道 嘅呢、這個呢、這個，所以癌症咧，即係如果佢係匿埋喺某個地方咧，真係防不勝防，防不勝防，亦都冇咩特別嘢，係一驗血就驗到啊，唔同話你啊鼻咽癌啊，我哋睇。呢、這個所謂EB 病毒啊，又或者肝癌啊，我哋驚有冇二型帶菌者啊呢啲咁樣。 嗯。 而而家呢個胰臟癌咧，係冇呢啲咁樣，我哋可以幫手嘅。 嗯。 好啦，咁啊，由食嘢方面咧，你就發覺小朋友如果嗰陣時好細個啦，已經係有些少血壓偏高啊，膽固醇偏高啊。以后去咗中年会唔会有影响呢？咁样咁喺芬兰呢就是、做咗一个有成2000嘅人嘅研究、 嗯、 一路由细路仔睇到成年嘅。咁喺细路仔呢已经有验血睇睇佢哋呢个心脏病啊等嘅机会呢嗰啲咁嘅指数嘅。咁然后呢又发觉到去到呢一批人呢细路仔睇到去中年啦。咁佢哋測試佢哋認知能力啊，嗰啲咁樣，即係嗰啲醒唔醒目啦。咁發覺咧，如果你細細個已經嗰、那個收縮壓，即係所謂上壓咧，係較為高，膽固醇亦都係較為高，所以衰嗰啲低密度膽固醇咧，好細個已經係較高嘅話咧，你去到中年嗰時候咧，你啲認知能力咧。已经是没那么厉害的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由小时候到开始呢就应该注意、我们的身体、不要说、小时候不会有血压高的很小时候就应该注意、血压怎样呢、吃什么东西、做多些运动、啊、这样 所以其实好错，成日都听人讲话，诶细个你食咩都得嘅啦，或者细个冇事嘅，唔知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观念啊？ 系啊，呢个咧就因为要睇你个习惯点样啦， 饮 食习惯啊之类。咁啊，但系一样嘢咧，当你老咗啦，你啲饮食又点样咧、 嗯？ 你控制有啲病又点样咧？有一个咧喺加拿大好大嘅研究啦，11万嘅人。多年纪大过75岁嘅，咁、发觉咧，如果你系有糖尿病嘅，系我出力医你啊，搞到最好，又打胰岛素啊，又食呢个降血糖嘅药，但系如果你系即系力度系好大嘅话咧，你入急症室嘅机会发觉咧系多咗嘅， 嗯， 因为血糖过低入急症室。可能你住医院的机会多啲，甚至死亡率都多啲噶，系、多过60%嘅，喺呢11万人。如果你太医得太劲，医得太好啊，即系唔可以讲得，即系唔可以咧，即系而家佢哋觉得咧，唔应该血糖咧系好似一个 二三十四十岁的糖尿病一样、 嗯、 因为你是控制得咁劲的话呢，可能有其他的所谓并发症啊，好似呢个血糖过低啊，呢啲咁样嘅，咁、所以话年纪大嘅话咧，有阵时可以我哋可以松手啲，唔、使太紧张、 哦。 你医得太劲咧、啊，变咗反而对身体唔好嘅。咁呢啲梗系要睇专家噶啦。 即系过犹不及啊，正所谓。 系啊，正所谓就系咁样啦。 嗯嗯嗯。啊、好，咁、okay? 啊，今朝早咧，唔该晒李嘉仁医生啊，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你倾过。 Okay, thank you， 拜 拜。 Bye bye，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神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生，早晨 Kason。 喂，早晨，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哦， 系 Kason。喂，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嗱，今晚咧就会七点搭七有医生与你啦。咁啊，琴日已经讲开啦。不过咧，发现咧好多朋友咧，佢譬如话啊，觉得自己有咩病咧，佢都会睇翻咧嗰期咧流行啲咩噶。 嗯， 吓、啊。即係譬如話，我諗咧，大概係十零年前開始咧，就多咗人講話疑水不平衡啦，咁樣一覺得咧天旋地轉雲咧，就話自己疑水不平衡。咁但係其實問題咧，啊內耳咧都個系統都幾複雜㗎，有時出咗問題咧，天旋地轉啊雲咧，又唔一定係疑水不平衡㗎、 嗯。 最常見嘅咧，反而係叫做咧。以石而位啊，即 系 你知我哋嗰个耳仔里边咧有几嚿石噶嘛，爱嚟放大嗰啲声音啊咁样嘅，咁咧就系原来咧嗰啲耳石咧移咗位之后咧，就会有啲症状咧同呢个耳水不平衡咧差唔多，又有可能系因为咧内耳嘅前庭系统发炎、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咧睇睇啊，如果你话啊、哎、我间唔知有晕下嘅咁样，系咪真系耳水不平衡咧？ 睇下点分先。 系啦，咁另外咧，就喺呢个绿洲啲城市里边咧，揾绿洲啊！我哋今晚咧日常八点半咧，区区小时咧就去到油尖旺区啊！咁但系咧，油尖旺区有一个好大公园，大家都识噶啦，就系、是、九龙公园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啊！大家又知唔知喺边度嘅咧？ 系边噶？ 好熟 嘅 一个 名。 是啊，咁喺呢一个咧就系、是、佐敦道啊，近住即系近 官涌嗰度系咪啊？类似 系啊，咁样咧、就系、是、有一个即系都几古色古香噶。如果就咁望下，咁呢个公园咧又点样嘅咧？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去睇下啦。咁啊，而且咧亦都会有啊一啲作家同埋诗人啦，大家游下呢两个公园咧，睇下啲树木嘅。咁、另外咧就系、是。Bang Bang 声呢个环节咧就会讲啊一个女子摇滚乐队啊 Fiesta， 哦原来已经系2012年成立噶啦，咁啊睇下佢哋咧有啲咩特别嘢咧就同大家讲讲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讲乜讲物咧就会讲下陈欣石啊呢、這个咧近年冒起嘅年轻本地舞台剧导演、哦，原来佢15岁嘅时候咧已经执到咧就系、是、著名嘅歌剧。油脂嘅粵語版啊，咁樣至今咧已經有100場嘅音樂劇演出經驗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去到呢一個咧11點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咧，就有輪船搞醒太平夢啊。咁就係講下咧嗰陣時啊，喺呢一個西方列強有咗呢個大火輪嘅輪船之後咧、又點樣影響到亞洲嘅國家嘅咧？咁樣 好， 今晚就去睇下啦。 好啊，唔該曬，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一名17岁少年同一名45岁女子。案件列将会在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深入调查之后，前日在深水埗和港岛西区拘捕两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3个多月，医管局说核下疫苗过敏安全诊所已经处理过百宗个案，至今接获的转介个案之中，只有一人经评估之后怀疑因接种伏必泰疫苗致敏，或者不适合打第二针，已经建议对方接种科兴疫苗。港大医学院内科部免疫及过敏学临床助理教授李希说，三类人士要考虑接受评估，包括接种首剂之后怀疑出现过敏反应、曾经过敏性休克，同埋对多款食物或者药物有急性及严重过敏反应。李希说，若果因为接种疫苗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情况十分罕有，但是如果市民打完第一针之后的几分钟内出现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低和肠胃不适等，就属于较严重情况。广东新增10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全部来自广州。另外有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广州4宗，深圳3宗，佛山和湛江各有1宗。广州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避免人群聚集，即日起关闭全市中高风险以及封闭管理区域的农贸市场。全市餐饮场所、医疗机构等重点场所进入之前需要扫描健康码。另外，广州市卫健委呼吁市民，若果近期到过中高风险区域或者是重点场所，接触过阳性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民众，需要向社区或者单位报告情况，立即到就近的检测点检测核酸，3日之内完成2次检测，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4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5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6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跌1蚊；美团299.8，跌2毫；阿里巴巴211.1，跌1蚊；友邦保险97.85，系升5毫；华润啤酒74.9，升1.15；吉利汽车21.3，升2毫；比亚迪股份195.5，系升5.8；小米集团28.8，升4.5；维亚生物10.12，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109.7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3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7590元，系升17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96美元，賣出1900.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噶，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这一段还是车多，排到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那在九龙啦，佐敦道去海旁方向，近住连翔道这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都长嘅，排到去九龙医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排到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落去大围嗰条支路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美松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又到十六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三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嘅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蚊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蚊。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拿到嘛。 二台话你知， 网络摄影机是香港最常用的物联网设备之一，不过如果这些设备未有妥善安装的话，就有机会泄露你的个人私隐。 你应该透过官方或者可信的渠道购买物联网装置，并且选择具有人体更新和提供软件更新的装置。 首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更改装置的预设密码，密码亦都应该定期更改，并采用不同大小写字母、数字及符号的组合。记得千祈不要用埋同其他应用程式中相同的密码。 仲有，唔好透过公共网络去设定或者管理物联网装置，你亦都应该只系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适用于装置嘅流动应用程式，唔好用一啲来历不明嘅程式啊！ 仲要定期检查物联网装置设定，如果设定无故被更改，要立即重置物联网装置，并且定期更新物联网装置嘅软件同人体。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 尽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乜嘢系朋友呢？有冇人同你讲过呢句呢？你系咪当我 friend 先？讲呢句说话有好多原因嘅，闹紧交又好，饮醉酒都好。每次听到有人讲呢句，我都好想问翻佢，乜嘢系 friend 呢 ？friend 咪系朋友，朋友即系 friend 咯。但系咁讲好似冇讲过、啊，去到咁激动问我系咪当你 friend， 大家系咪应该先有一个共识，乜嘢系朋友先？早排喺网上睇到一份研究报告，将友谊量化之后，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入门层次称为熟人，即系你经常见到嘅人，有啲知道佢哋系边个，可以闲聊一阵，但系又冇乜冲动想加深了解。升一级叫一般朋友，系指嗰啲经常同你一齐活动嘅人，对佢哋有适量嘅了解。第三层是亲密朋友，通常是由熟人这个身份开始的。你们的交往包含互相欣赏，互相分享，大家都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有信任，可以分享秘密。最高层数称为最好朋友，是可以进入你内心和思想的人，永远不会令你失望，更加不会背叛你，可以说比黄金更有价值。分得咁仔细，你又想想在你身边的朋友群到底在哪一层，每层又有多少人，咪以为这样就分完。希腊哲学家阿里士多德说，友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帮你做到嘢，第二种是同你一起你会感觉到喜悦，第三种就是互信，大家懂得互相敬佩、尊重、欣赏。原来真是讲下乜嘢叫做朋友，已经有三个种类、四种层次。翻去最初嘅问题，你系咪当我 friend 先？真系要同佢讲得仔细啲。如果你系互信型第四层，同实用型嘅熟朋友，咁就梗系唔同啦。虽然话唔可以将朋友分等级嘅，但系问心嗰句，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朋友摆喺唔同嘅层次上面。如果换着系你，你又会点样分乜嘢系朋友呢？可以好简单，当你唔开心想搵人倾偈嘅时候，你会打电话俾边个？可能那个已经在你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或者你遇到一些开心的事情很想跟他分享，这个已经是你朋友了。不过有可能你想跟他分享和分忧的是同一个人，亦有可能是分开两个人，那你自己决定他是不是你朋友了。这个调查还说，拥有四五个朋友的成年人享受最高生活满意度，而且明显高于没有朋友的人。所以说人生总有三五知己，这句说话真的没讲错。朋友不用多，最紧要啱嘴型。讲了这么多，换着是你，你又怎样界定朋友啊？其实朋友的朋字已经话了你知，朋字有两个月字，即是说起码过到两个月先算是你朋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好，今日崔神厨房咧，又系啊，趁住呢个天气炎热咧，介绍一个凉拌嘅小菜。咁之前咧有讲过凉拌一啲芽菜啊，凉拌一啲仲有咩咧？我记得好似有鲍鱼啦，即系浸鲍鱼啊，浸鸡翼啊咁样啦。嗱，今日咧就我觉得再健康少少，因为凉拌嘅咧系茄子。 哦、 问下 O 中唔中意食茄子先？ 早。自己細個嘅時候唔中意食嘅，直至又係近呢一兩年咧就中意食咗茄子、 嗯， 因為茄子最好係咩呢？如果你炆得腍咧，冇牙都食得啊嘛。 係啊， 我都話依家啲牙真係開始唔好咧。係啊，咁講笑啫。 唔係，可能你攰啊。嗰日我咪話咯，睇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咧，嗰啲偏瘦嘅藝人咧，佢哋有個共通點就係唔中意食硬嘅嘢。咁、 哦、 後來咧有嗰啲醫生走出嚟就話：哦，係啊，有時咧有啲人咧，譬如佢本身攰啊，或者營養唔夠咧，真係覺得咬嘢咧係好花力氣， 係啊， 所以慢慢咧就養成咗個習慣，就唔中意食一啲硬嘅嘢。咁所以咧，你趁機你要鍛鍊翻自己。 我而家要咩啊？即係成日都想買一包嗰啲咧，即係一大盒嗰啲豆漿咧，嗰啲豆漿咪有啲無糖豆漿嘅。跟住，我 lunch 就係兑嗰啲無糖豆漿就算。 哦，咁但係 即係鈣不補嗰啲咁樣 咧。惡性循環嚟嘅喎。 點樣惡性循環？ 咁你淨係食呢樣嘢，你唔夠營養噶嘛？ 夠嘅。 真係。 夠嘅，你睇下我咁樣就知道啦。有普通話台啲主持人話我肥咗好多，佢直情話我肥豬啊，大佬。 咁本身佢 fit 啫。 我未至於肥豬啊。 我係有目擊呢一幕嘅。 係啊，好嬲啊！小盲啊，小盲好嬲佢啊，要 feel 到你嗰下中箭啊！ 係啊，真係。唔使咁尽 嘅，太直接啦。 好啦好啦，咁啊，食下啲凉拌茄子，可能咧会纤瘦啲，都未定 咯。系啊，因为茄子咧都比较腍啦，咁啊凉拌咗其实都几好味嘅。嗱，咁点做法咧？好简单，茄子咧就切断啦，咁啊落啲醋喺个水嗰度。咁跟住就煲一煲個茄子，咁、以防佢變色嘅。咁其實咧，茄子你擺喺水嗰度煮一煮咧，佢會浮噶。咁、 哦、 浮佢咪會氧化咯，接觸空氣。咁所以如果你想佢賣相靚啲嘅話咧，你嘗試可能揾一個寵物啦，可能係一隻碟咁樣啦，壓一壓佢，即係 整佢沉翻去落個水嗰度煲，係啦，咁咧佢就唔會話變咗兩節色啊，或者氧化咗咁啦。咁啊，煮到佢軟身之後咧，就可以放喺冰水嗰度浸一浸啦。咁跟住就切細細塊啦，然後咧就將佢印乾佢，係啦。咁然後咧再將佢咧對半咁樣劏開。咁最緊要咧就係印乾，因為咧你如果涼拌嘅話咧，擺一陣咧佢又會再出水，咁搞到你個汁就會淡咗啦。 同埋個感覺就即係啲茄子好容易淤淤黑黑咁樣，即係賣相。唔靓，去翻 Kitty 头先咁样讲咁样啦。 嗯，嗱，咁另外咧酱汁方面咧，其实都系嗰啲啦，即系酱油啊，有少少麻油啊，你中意可以落少少花椒油都得嘅，糖啦、啊、醋啦、啊，切少少辣椒啦，同埋豆瓣酱落去，咁啊捞埋佢，咁啊淋落去嗰个茄子嗰度啦，最后撒上啲葱花咧，其实就 O K 嘅。 哇，谂到都觉得正啊！ 系啊， 真系食下佢可以加埋芫茜添， 都可以啊！如果你中意嘅话， 我依家又中意咗咯， 又中意翻芫茜， 系芫茜同埋茄子我都中意翻。 我发现乐富咧。嗰、那个街市有得卖芫茜烧卖啊！ 真系噶， 系啊！我寻日买咗翻嚟， 我先话关注组成员嚟。 咦系啊？咦咁我可以买 讲 个 俾你 听 啊！ 关 注组烧卖关注组系唯一入嘅关注组， 我知你系烧卖关注 观塘嗰个咯。 观我都系观塘、那個、 观塘妈咪群组咯。 咁啊好，下次买俾你试试佢。 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咧想同大家讲呢个咧就系有少少 O O school 嘅嘢，但系咧又竟然兴到而家、我估咧你哋可能都曾经收过或者做过或者参与过或者甚至乎制作过我跟着嚟讲嘅呢一样嘢嘅，咁就系咧源自我近来咧收到我有一个朋友嘅一份礼物，咁佢嗰份礼物咧就唔系净系送俾我嘅，系送俾我同我个女女啦。事关咧佢有一日突然之间经过一间小店，咁间小店系做乜嘢咧？嗱，我唔知道你哋咧以前有冇记得或者有冇做过一样嘢？嗱，以前咧喺我谂旺角、铜锣湾、尖沙咀一带嘅一啲细细间嘅手作铺头咧，有一轮咧系好兴，系直情开咗即系成行成市嘅，即系可能街头一间、街尾一间，就系乜嘢咧？系一啲木制品嘅小店。嗱，嗰个木制品系做咩咧？即系嗱，有刻名嘅锁匙扣啦， 哦、 有咩画人样嗰啲咧， 跟住有两个心心加埋一齐 样咁样， 心心相印，跟住嗰啲情侣咧就男仔一块，女仔一块。Ivy Tony， 喂，最 要永远幸福、 送俾人都系嗰啲咩结婚礼物其中一样呢、這个 系啦系啦系啦， 好老土啊， 唔系啊，我觉得 OK 啊， 我仲系觉得好唔老礼啫， 点解啊？通 常嗰啲 分开系嘛， 系啊，个心裂开啊，即系一人一边咁样咧，个锁匙扣好似唔系几好睇， 系咩？你有冇留意啊？通常咧佢裂开咗个边咧， 啲木纹又裂， 个边嗰度佢由咩色嘅？佢由红色嘅，即系话咧裂开之后流血， 淌血啊！ 哎呀，哇！俾你咁样一讲， 伤得很痛啊！ 呢啲情女嘢我未试过，反而友谊永固有一块咁嘅块。 嗰啲咧有啲就系，譬如你五六个朋友啦，就系、是、一个拼图。 系咯，友谊永固咯。 咁啊冇咁唔老礼喎。 你永固啊， 永 固。 咦，几好啊拼图。咁第日其中一个发咗，但可以攞翻嗰个出嚟。 系啊，你有冇睇嗰啲咩死神来了啲电影啊？通常呢啲系嗰啲桥段嚟嘅，拼埋一齐，等埋你， 等埋你。 我就系谂起古时代嗰啲揾个玉佩嚟相应啫，冇谂得咁复杂。 我记得友谊永固嗰块牌同当时啲同学都有。一塊嘅，但係佢哋移曬民咯，睇嚟友誼都好難永固咯。 都唔係嘅， 移民都可以 keep 嘅。 係啊，我就係想你講呢一句啊。 做乜啫？又唔係佢移民。 今日又話咩 long 啲 keep 唔到，今日又話友誼就 keep 到。 友誼 keep 到，愛情 keep 唔到，兩樣嘢嚟㗎。 兩樣嘢嚟㗎。 唔知我唔知我唔知， 我話曬啦， 你講曬啦， 神嘢你鬼嘢你。 女人係善變，你哋冇留今日先知啊。變得慢咗啦，隔咗一日先。喂，嗱，讲翻呢个木制品咧，因为我真系好耐都冇见过呢一类铺头。我记得咧系即系喺早十几年前开始好兴嘅时候咧，真系一个商场嘅一层可以有三四间噶嘛，直情系多人到。仲要系咧，因为我最初咧，我记得嗰阵时读紧书咧，即系着住校服咁去行嗰啲商场嘅时候咧，就一心谂啦，哇，又要画埋你个样，又要刻埋你个名。 咁咪好贵咁啊！咁但系入到去咧，发现原来佢价钱又唔系真系算好贵。即系如果嗱，你谂下咁多 handmade 嘅嘢，头先都今朝都讲过啦 ，handmade 嘅贵噶嘛。二来就要咁人工化，即系去特定帮你度身订罪，画得似你个样，跟住又要整你个名，又要加你中意嗰啲颜色咁。咁同埋好多花神噶嘛，之后整整下，有咩钉埋猪仔啊，又整埋呢样嗰样，整埋闪粉啊咁样啦。咁佢嗰阵时即系讲紧十几年前嘅价钱，可能都系十蚊、八蚊，甚至乎几十蚊啦。100元以内都做到个上架噶，我记得以前， 啊、 即系嗰个年代啊，讲起咁多年前， 喺嗰个咩旺角中心啊， 而家仲有啊嗰间铺头， 系咪噶？ 系啊， 系 啊, 啊, 啊， 真 系 有、啊。 你咁耐冇去过旺角中心，你随口就可以讲话依家仲有。 差异，我真系好耐冇去过，但系咧，我上个月咧，因为要买一样食物啊，咁、我知道喺旺角中心嗰度有，咁我就胆粗粗咁样走咗去旺角中心啦、啊，即系哇，即系成个商场已经同我哋读书嘅时候行咧系完全唔同噶啦、但系嗰间雕木嘅铺头仲喺度， 我细个特登学过啊，呢、這个攞辣鸡啦， 辣鸡 辣翻啲嘢出嚟啦，跟住再搽光油咯。 你边度学啊？ 搦架啊嘛， 我老豆教我。 好嘢喎、 啊！冇教过任何嘢，我老豆 就系教你用辣鸡搽辘架。 系啦， 你而家可以开班 系咯，或者开铺都得。 而家咁兴嗰啲 workshop 咧， 你又整翻个 group 先，跟住先至开班。 唔系，你又整翻个拼图俾我哋五个咯。 Ocean， 妖儿永固啊！妖儿永固啊！跟住到时你哋二差文咁点啊？ 咁咪攞翻出嚟咯？ 咁 keep 到系咪？ 崔杰同讲啊嘛，友谊系 keep 到 咯。系咯，你咪攞住啲拼图嚟揾我哋咯。几浪漫啊件事，真系寻找他乡的故事。嘟嘟嘟嘟嘟嘟， 使乜移民啫？我哋而家五个都住喺五区啦。 系 啊， 系 啦，都可以友谊永固噶。 你都可以移民咗去天水围啦。 都可以 好远噶。嗱，你旧时有大迁徙，你又。柴湾搬去依家住嗰度系咪先？ 系啊，唔系我先去柴湾搬去西贡，而家由西贡又搬去而家 搬去依家嗰度，系啊，我保障你个人私隐啊，你留意翻，我都好锡你啊，通常都唔讲你住边噶，你自己 都知我住喺嗰度冇用噶，我好想喺嗰度出现嘅，我哋去一系就油麻地，一系就深水埗， 咁啊系，有玩具店嘅地方就会揾到钟哥嘅足迹噶。 喂 ，Barbie， 依家兴翻啊呢个叫做整木嘅嘢系， 而家系真系兴翻。嗱，即系估唔到古老当时兴呢样嘢咧，真系连呢啲咁样嘅潮流同埋小手作咧，都可以兴翻转头嘅。即系我最近收到呢一份礼物嘅时候咧，我都系有啲惊喜嘅，因为我真系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年代，我记得毕业嘅时候咧，系有试过全班咧团体咁样整嗰啲名牌咯，即系整翻毕业年份啊，边一班咩名咁，即系集齐晒咁多个，就学你哋话斋砌翻幅图咁。 呢啲又系揾笨嘅，学生会咧， 点啊？ 收20蚊， 班会攞晒我哋啲会费去。 20蚊成本价收60蚊， 咩唔使水脚噶，即系人哋要搭车 去 整噶嘛。 我又要讲句英文啊， 点啊 ？Exactly， 所以我好细个就洞悉呢样嘢咯。 吓， 点啊？冇交班会费 嘅，我做班会主席咯，我做班会主席， 系 佢操控价钱咯，系咪先？ 唔怪之你知咁多内幕啦。 系啊， 你又知道60蚊咪咯？ 系啊，班会最中意班会同学生会啊。cap 水天，唔系讲笑啫， 又唔系咁讲嘅，好多好正直嘅，系你做嗰届唔系啫， 就系因为佢做咯，唔系啊，我做嗰届还富于民啊，我就系受到 你派钱啊， 受到制度所限制， 做咩你做嗰个派息咩？ 唔系啊，吓我搞嗰个联校啊嘅舞会啊，圣诞舞会啊，为后世人津津乐道， 跟住就洗晒所有钱啊， 首次引入无酒精气泡酒啊。我话你听，简直为人津津乐道啊！喺个编年史啊，我学校嘅编年史有几载啊！ 正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系你啊！ 讲笑啫。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10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巴卷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健。